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今日系2024年嘅11月22号嘅早上嚟嘅，咁啊，朝头早啊，见到农历嘅10月22啦，咁啊，十九度嘅气温都系清凉嘅吓，不过咧，比前一两日咧，觉得嗰个嘅温度都已经咧就冇咁凉啦啊，虽然咧。其实温度都是18、19度，但起码不湿咧，你就发觉已经差好远啦。前几日都试过咧，即系得17度嘅时候，哇，又落雨咁样，咁又喺出边啦，咁所以个感觉体感咧都会冻啲。咁今日咧，希望大家都会用唔好话冻啦，用清凉去到咧就形容一下今日。希望大家今天都系抱住清风送爽嘅心态。 晨光每日一格。 琴日都讲过咩，好似机会一样，要大家好地把握。有时机会都好似一阵阵嘅风咁样。原来呢一阵嘅风，我哋都可以好似有个天文台一样，可以探测得到嘅。佢系吹干燥嘅风，佢系吹季候风，定还是佢系吹烈风咧？机会嚟嘅速度同埋机会嚟嘅一切，会今日得到有个大气候。可能有啲朋友鼻哥好靓嘅，好风湿脚一样。当机会即是雨水来到的时候可以感应得到的。在这个时候可以更加好地把握了。你又会不会可以提升得到自己这方面的预知能力呢？可以等到每一次机会将会来临的时候自己可以更加做好自己。能够探知到机会的出现，其实你已经比着其他人可能早着先机了。 早上的六点十四分，我是王菲，桂侯峰，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望一望出边嘅天气先，大致多云，而家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二十三度啦。晚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嘅，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天气咧亦都会显著转凉噶啦。而家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啊，咁啊有传下个星期咧就会去到15-16度咁啊，唔知咁啊迟啲又再同大家 update 一下啦。好啦，今日之前咧就发表咗一份嘅报告，呢份报告咧就叫做2024年世界数码竞争力嘅排名啊。咁呢个排名咧，咁啊有当然啦，喺世界唔同嘅国家地区嗰度咧都会。讲翻呢个数码竞争力咧，到底系几多嘅？嗱，香港咧就由上年嘅全球第十上升三级，至到全球第七位嘅。咁喺亚洲方面咧，其实就排名第三嘅成绩都相当之好吓。咁啊喺排名嘅三个主要因素入边啦，咁啊喺知识同埋准备程度分别咧，就系排名第五同埋第十五噶，亦都较上年咧就上升咗一级同埋两级嘅。咁而科技因素咧就微微跌咗一级，去到第三嘅。咁所以咧有好多唔同嘅細節咧，我哋都應該咧就要留意一下。好啦，留意啲乜嘢咧？例如係香港咧喺無線寬頻一項排名咧全球第三位嘅，連同排名全球第四嘅資訊科技即係 IT 以及咧就係媒體市值啦，同屬於香港整體最好嘅優勢嚟嘅。咁而電信投資咧排名就喺全球51嘅，係香港喺呢一項因素較為明顯嘅不足。咁而喺知識因素方面啦。香港咧喺科学毕业生排名全球咧系第一位嚟噶，咁啊亦都系高科技专利资助位居咧就全球第二位，咁所以呢个报告都显示咗咧香港喺研发总支出百分比同埋用于咧就系教育同埋总公共开支分别咧就居于全球第38同埋50位，咁啊属于咧就系需要积极改善嘅项目嚟嘅。咁至於咧有好多方面，其實我覺得都已經係越做越好噶啦。咁啊，亦都有人話到啦，香港作為咧就五間世界百強嘅大學噶啦，咁啊三間亞洲十強大學嘅所在地，擁有世界一流嘅研發能力同埋科研基礎設施嘅，仲有咧就多元化嘅人才，咁啊亦都有一個好厲害嘅創業生態系統喺度，咁啊自由同埋公平開放嘅營商環境，簡單稅制同埋低稅率，其實好多咧。好好嘅因素噶吓，咁呢啲我哋都系需要咧留意翻，咁啊睇翻呢一个咧就世界数码竞争力前十名嘅位置，咁啊第十位咧我哋见到有挪威啦，咁啊排名第十嘅，咁啊至于咧就系中国台湾，咁啊第九啦，荷兰方面咧就第八，咁啊香港咧就第七，韩国咧就第六嘅，咁啊韩国咧就。剛才話咗香港排名第三啦，咁所以韓國咧喺亞洲嚟講排第二嘅喎，咁佢咧本身亦都係佔據住第六位嘅。咁另外咧頭五甲嘅位置方面，分別第五位嘅瑞典啦，第四嘅美國，第三嘅丹麥，第二嘅瑞士。啊，原來呢啲即係叫做歐洲國家咧，瑞典啊、丹麥啊、瑞士啊，平時佢哋都係好悠閒咁嘅工作嘅，可能正值就係因為佢哋悠閒，咁就係因為睇得出。 在数码科技上面帮助他们很多，才令到他们可以赢得更多的时间，去到有他们自己漫步的人生。这个都是很值得去到研究一下。好了，第一位呢就是新加坡，他无论在亚洲定还是全球排名都是第一的。看回2023年的时间，他就排名第三名，今年度就上升多两级的。2023第一位呢其实就是美国的，今年也下跌了就是三级去到第四位。所以呢就可以参考一下啦，香港其实真的不差，在世界呢就真的前列的位置。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在一个科技创新数码竞争上面又可以活用多一些我们现时的资源，甚至开拓更加多的方向呢，也都很靠呢不单止只是数码科技的，也都很靠我们的创意，他们怎样告诉我们怎样可以做得更加好的。 实我很想去拥有，但拥有要先懂放过所有。 一首作品，佢系陈明希，比赤裸更赤裸。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好啦，继续咧都系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嘅早上，嚟到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啊，到底有啲咩地方好去呢？有嘅有嘅，一定有嘅。咁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喺会展嗰度第四届香港潮州节咧，咁啊喺20号前两日嘅时间咧，一连五日噶吓，一连五日喺会展嗰度咧就举行嘅。嗱，市民可以免费入场嘅。咁啊，现场亦都超过咧就150个嘅摊位。咁啊，除咗方便大家去到选购心仪嘅一啲嘅做潮汕食美食之外啦，亦都有多个嘅文化体验工作坊。咁啊，可以咧就系同即系三五知己一齐做咩咧？哇，功夫茶！亦都可以咧，就系睇下灯谜啊咁样。咁啊，如果攰嘅话咧，场入边亦都设有咧就舞台区，同埋一个叫做潮熟冰室嘅休闲区嘅。咁啊，可以坐低欣赏一下一啲譬如系传统潮汕嘅歌舞表演啊，又或者现代化嘅 busking， 即系街演啊。其实咧都各为唔错嘅，几开心嘅。咁啊，今次咧亦都以一句潮韵相传去到做主题，咁所以呢个活动咧都几适合大家咧。一家大小去到咧就系体验一下，即系譬如好似我咁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同小朋友一齐去一下。咁啊呢一个咧就叫做潮州节啦，咁啊正式上演啦。咁啊未入去展厅嘅时候，其实都闻到好多香味嘅。咁啊入场嘅朋友亦都可以，譬如有啲乜嘢咧，手打牛丸啊，可能系卤水鹅呢啲咧，就即系最经典嘅食物咧，都可以咧喺嗰度咧就揾得到噶。咁如果好似同我一样都喜欢咧，就呢一类型嘅潮汕食品嘅话咧，咁我就觉得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啦。咁啊，又免费入场，可以入去揾下啲心头好，亦都好多咧，就系呢啲文化传统，又可以大家一齐参与嘛。 心碎，谁就觉已在这里？几多天不可去安睡？遗憾常载满在心里，期望或已散落风里。不准说痛，不会再喊泪，但这。全力的去冲，为何换来是伤痛？容许这刻吹吹风，偷半晚放空。原来活泼世人先懂活泼掌控，围炉在说笑没边界，游行是这秒在一块。小伙子不懂长大，围炉又再吐着不快，还未急于需交差，人人在这秒解领呔。如果有空呼口烟，喘息可有用，涂上全力的去冲，为何换来是伤痛？容许这刻吹吹风，偷半晚放空。原来活泼世人先懂活泼掌控。从前未停下，每秒在过关。这一段平静，去笑看任务。想 具无虑的作风，随时一流逝匆匆，容许这刻吹吹风，偷半晚放空，长期负重似乎开始觉得不痛。 好啦，望一望嘅时间先，6:29，佢系中医厅小伙子，继续都系19度嘅气温，咁啊听听6: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朝头早有白元乐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牙医注册条例出年1月1日起增设引入非本地培训牙医来港的机制。卫生署已经展开招聘工作，争取第一批非本地培训牙医在出年第一季来港。條例將會為引入合資格非本地培訓牙醫增設新途徑，包括開放給所有牙醫的有限度註冊，以及為專科牙醫而設的特別註冊。非本地培訓牙醫如果已經獲包括衛生署、醫院管理局、香港大學和菲立牙科醫院在內的指明機構揀選為全職受雇工作，就可以向牙管會提交有限度註冊或者特別註冊申請，獲批之後直接在上述指明機構工作。非本地培訓牙醫如果在指明機構服務合計至少5年，表現令人滿意，就可以申請過渡至正式註冊。條例亦都引入暫時註冊途徑，作為在香港進行臨床教學或研究，為期不超過14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香港人口老齡化固然帶來不少挑戰，但亦都是機遇。今年行政長官提出要大力發展銀髮經濟，政府會持續在樂齡科技方面投放更多資源，並與各界合作做好香港的樂齡科技，不單止是服務，亦都希望在市場化方面多下功夫。孫玉涵在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致辭的時候說，現時香港65歲以上的長者佔人口 23%， 到2028年將會佔 28%， 預料很快長者人數會增加至200萬大關。他說政府去年向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再次注資10億元，不只是增加撥款，留意到以往樂齡科技的主要用家是機構，例如院舍，現時希望慢慢推廣到家居使用，希望除了政府資助以外，香港可以很快形成一個樂齡科技市場，有各種各樣不同價位和功能的產品給長者選擇。美國總統當選人特朗普的司法部長人選蓋茨宣布放棄提名，因為涉及性醜聞曾經被調查的蓋茨在聲明之中說，在與參議院議員交談之後，意識到他的提名對特朗普的過渡階段工作形成干擾，時間不應該浪費在曠日持久的混戰，因此他不再考慮擔任司法部長。特朗普之後在社交平台表示，對蓋茨在嘗試獲得參議院支持方面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謝，認為他做得很好。多位參議院共和黨議員對蓋茨放棄提名表示認同，認為他作出了正確的決定。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3度，晚上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東北風，稍後轉吹清勁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風勢頗大，短暫時間有陽光，下周中期天氣顯著轉涼。依家氣温19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做 DJ 要考创意考反应，一起来听下我是 DJ 的学员到底他们学了什么。 Michael 主持的时候呢，即刻令我想起，我怎么可以好问一个问题呢，原来这些问题是很难答的，他即刻就将他给了一个 open end 的题目，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之令我震撼的。 狼哥分享过，其实最重要是要淡定，即可能是多些做一些充足的准备，准备好自己一份广告。 如果想收看卡碎片段，即刻上二台网站以及我是 DJ 专业啦。 成日都听朋友讲染发，希望染完之后咧会令到自己白啲。乜染发可以令人白啲嘅咩？ 几多好靓嘅显白嘅颜色喺我心目中里面有另外一个定义嘅颜色系唔会显白。显白系用你皮肤对行呢只颜色系产生显白。我本身已经白赖晒啦，你仲未显白我？点解我从来都唔会话我推出一啲呢个最显白？唔会嘅，系睇肤色去衡量，咁先系专业。 要了解多啲关于染发颜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早6:36的朝头早啦，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啊，晨早嘅时候咧一齐咧就可以倾下偈，就好紧要嘅。好啦，朝头早嘅时候咧又要 remind 翻啊，即系 recall 翻大家嗰个嘅记忆系咩咧？早前嘅时候记唔记得赤州嗰度发现咗啲咩咧？冇错啦，就系呢一个咧恐龙嘅化石。咁啊，恐龙嘅化石咧，咁啊发现到啦，咁啊亦都话到喺。赤州八仙岭一带又有机会再现这个化石的，不知道你看了那块化石没呢？好了，我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个恐龙的化石的话呢，那应该怎样做呢？其实当然就是要复修啦，因为它一出土的时候可能你都会发现它那个叫做残缺的情况呢可能都会有的。咁原来恐龙化石咧，如果要修复嘅话咧，呢个真系可以同大家倾下啦。嗱，发现一枚嘅恐龙化石嘅几率咧，其实就好似要中大奖一样，都系属于非常幸运嘅事件。你可以话我喺边一带咪容易啲揾，系容易啲揾，但系个地方咁大，你要发现一嚿咁样嘅化石嘅话咧，真系大海捞针噶。好啦。怎样搬运回去研究室进一步确认研究呢？原来通常的情况底下，据说如果风化较为明显的地方，清理一下遗岩或者就已经可以比较容易拿到下来了。但是如果是非常坚硬的岩石入面就发现这个化石的话，需要在化石的外圈先进行切割的。当然有些很精准的仪器可以帮手进行切割。好了，咁但係好多化石呢某一啲嘅部位原来你切割啫，出面个岩层好大，但入面个化石呢可能係好脆弱嘅，亦都好容易碎嘅，你知一碎大家明㗎，即係好似嗰啲饼咁样一碎就咔一声真係碎晒，咁嗰个就冇啦。好啦，咁呢啲呢都係需要进行必要嘅一啲叫做黏结嘅，即係黐住咁样黏结包裹，即係令到佢原封不动保持返呢个形状，確保佢保持返呢个形状，先至可以拎返去呢一个嘅研究室㗎。咁 咁啊，需要更加明確嘅係啲咩咧？嗱，恐龍化石喺發現、去到挖掘、再到搬運、清理、進行研究啊，期間個過程咧係非常非常之漫長同埋艱辛。咁啊，尋找挖掘呢啲嘅工作咧，其實就係認識呢個恐龍化石嘅第一步嚟嘅啫。跟住落去点样将嗰啲化石佢哋嘅骨骼一塊一塊咁样拼凑起上嚟，重新咧就构建一副嘅骨架咧，呢、這个咧就系非常之大嘅学问啦，同埋好有耐性嘅，亦都真系用年去到计嘅工作噶。不过咧，一嚿嘅化石其实复原并唔容易，咁啊除咗唔同修复嘅阶段之外，亦都需要咧就系用上真系可以话系十八般武艺，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咧可以用嘅。好啦。大家脑海入面会想到啲咩工具系可以进行头先嘅切割啊、清洁啊呢啲咧咁样。据讲啊吓，征收嘅一啲嘅锤啦、凿啦、空压机、咁啊气动笔等等嘅工具咧，其实亦都系轮住去到上场嘅，咁啊先至能够令到咧呢一个嘅恐龙嘅真面貌咧慢慢去到现身，咁啊亦都可以等待啲专家咧就可以慢慢去到咧就系、是、研究一下到底呢个恐龙嘅品种。是怎样的，咁所以话呢，要找到呢一个嘅真係好似沉睡咗嘅秘密一样呢，绝对係唔容易。今日其实人类对于恐龙嘅认识同埋形态想象一直呢都喺度变化緊嘅。咁随住越嚟越多嘅化石出现啦，咁亦都对于恐龙嚟讲呢係不断咁去到更新嘅。恐龙嘅品种唔係淨係我哋睇嗰啲电影啊或者恐龙百科全书上面所讲嘅咁样嘅，其实佢哋亦都不断陆续续咧会见到有啲恐龙咧，其实唔系一谂恐龙就好大只嘅，有啲恐龙咧就真系可以细只啲，恐龙嘅品种亦都相当之多啊吓。咁啊，值得一提嘅咧就系中国恐龙咧系全世界最多嘅地区之一嚟嘅。咁啊喺对恐龙研究嘅多样性入边啦，中国嘅挖掘发现增加咗恐龙嘅多种好多嘅种类同埋细节嘅确认。咁例如咧，恐龙系有羽毛呢一个咧。同埋嗰個顏色咧，就已經係喺中國發現嘅一大嘅超級大嘅貢獻。咁我哋以前其實都唔會諗恐龍係有羽毛噶咁樣。咁如果恐龍有羽毛嘅話，咁成個想像嘅空間咧都已經完全不一樣啦。 晨光百科。 好啦，早上嘅六点四十一分有晨光百科，咁啊先同各位听众睇睇天气啊。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晚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吹和缓嘅东北风。啊，稍后转吹咧就系清劲嘅东风嘅。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呢天气咧就会显著转凉噶啦。好啦，真系晨光百科，睇睇我哋今日嘅百科全书讲下啲咩先。哦。讲下咧就系一种嘅昆虫，一种好勤力嘅昆虫，谂到啦，佢就系蜜蜂啦。蜜蜂咧基本嘢大家都知噶啦，咁啊其实佢喺户外嗰度工作啦，大家好多时咧都会俾蜜蜂咧就见即系见得到蜜蜂嘅，啊当然亦都俾蜜蜂见到啦。喺动物界入面咧，或者喺呢个昆虫界入面，蜜蜂咧系最著名嘅导航者之一嚟噶。就算飞到好远嘅时候咧，小蜜蜂嗡嗡嗡都好容易揾翻屋企，揾到佢嘅方向嘅。咁但系佢到底点解可以做到呢？大家都会记得啦，蜜蜂系一个家族嚟嘅，各司其职。咁啊，亦都有譬如蜂后就负责产卵，去到确保咧佢哋蜂巢嘅数量一个稳定嘅增长嘅。咁而蜂后嘅唯一工作咧就系生育啦。同时呢亦都得到非常之好嘅照顾嘅。一隻蜂后嘅寿命呢就可以去到两至到三年嘅，甚至可以去到五年㗎。嗱，雄蜂呢咁当然知道佢最大嘅工作呢就係同蜂后交配。一旦完成呢，雄蜂呢就好快脆就会死亡㗎啦。咁如果雄蜂呢就惨嘅，冇办法交配嘅话呢，佢就会被赶出呢一个蜂巢。好可能呢就会饥寒交迫底下呢咁饿死㗎啦。至于工蜂咧，就真真正正维持住呢一个蜂巢最基本最多嘅运作啦。咁啊，呢啲工蜂嘅体型咧，亦都比其他咧，即系雄蜂啊、蜂后就细嘅。咁啊，但系佢哋咧就构成咗蜂巢绝大多数嘅一群嚟噶。呢个亦都系我哋成日见到蜜蜂嘅，即系都系会见到佢哋嗡嗡嗡，小蜜蜂好努力工作，就系呢啲工蜂嚟噶啦。好啦，咁特别喺呢一个咧，就花粉季节嘅时间咧，佢哋更加会努力咧去到工作。啊，原来佢哋都有脾气嘅，努力工作嘅时候咧，佢哋都有啲躁噶吓。 有啲烦躁嘅，咁所以就唔好去到特别骚扰佢啦。如果唔系佢嚟，攞支针针你噶。由於蜜蜂的壽命是這麼短，所以就而且為了養活，不斷增加他們自己的蜜蜂的人口，和我們的人口有大量的工作，所以不當失路就很重要。根據就這個他們的原理，蜜蜂會飛到距離蜂巢10公里以外的地方就找食物，總總數面積去到4億平方米。對於那些叫做迷路的人來說，蜜蜂可以說非常之犀利。他們靠什麼呢？就是太陽的角度。咁啊，太阳角度咧对佢哋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引路嘅一个方法嚟嘅。只有太阳，咁佢哋就可以好快脆揾到自己嘅方向，冇咁容易荡失路，可以翻到屋企噶啦吓。 加倍紧张，筹备着明天要见。会像旧日自然抑或是无言，问你的爱情发展，工作会否厌，彻夜愁躁则未能眠，散失于流浪地球的旅店，再追究期待兴奋像以前，分叉了的时间线又重新为你我牵线，差点忘掉人会改变，努力排练若然一日能遇见，说很想念你今天已经在眼前，亲爱的能否亲爱像昨天，今日还相信吗？回忆可感动变迁，为团聚于某日某年，用离开来验证挂念，面容语气难控制，怎么跟你讲很久不见。相遇留伏线，会分开或结识都也许是偶然，亲爱的能否亲爱像昨天，今日还相信吗？回忆可感动变迁，为全聚于某日某年，用离开来验证挂念，面前有你还有我，彼此都眼前，亲爱的能否亲爱像昨天，生活如风似烟，令人生后错见面，在眼内千语万言，将一哭一笑重演，反应熟悉吧。像初见，未敢拥抱吗？亲爱的，曾分开过未算差，关系提升了吗？会泪流披面吧？说话有岁月冲泡热茶，懂细微离别之中的牵挂，面对面不需要怕。 呢首作品嚟自陈慧娴嘅歌曲啊，叫做《给亲爱的亲爱》。时间嚟到早上嘅6:48啦，咁啊有朝头早19度嘅气温吓，亦都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喺我哋职场 KOL 系列啊，咁啊继续邀请到香港生涯协会总教练啊梁之浩 Sunny Sir 喺度嘅。早晨 ，Sunny Sir。 早晨，咁多位早晨啊！ 早晨啊，系啦。咁啊，上个星期嘅时间咧，正值就系呢一个毅行者啦。 系。 咁啊，毅行者我就记得由星期五开始，朝头早8:00嘅起步，因为我咁啱我都有朋友参加。 系。 系啦，咁佢即系叻女嚟嘅，18个小时就完成咗啦。 18个钟。叻女啊！后生仔嚟 嘅。唔系啊。 后生女嚟喎， 唔系啊， 做到后生噶啦，你唔好。 佢勤加练习，佢勤加练习，所以呢样嘢系好紧要。 即系运动可以将个年龄逆转嘅， 当然系啦，呢、這个肯定系噶啦。咁啊，遇到嘅情况就系、是、咁，当然亦都有朋友好快完成啦，亦都有啲朋友就系可能要嘥咗。我记得最慢嗰度系 47.7 小时半，47.5小时左右完成嘅， 系 啦。咁其实我睇翻今年 quit 嗰个人数都多。因為正值就係落雨啦，咁我睇翻又有好多唔少係第一、第二段完咗，第二段就已經 quit 咗，即係未上雞公佢就已經 quit 啦。 哦， 係啦，係啦，咁啊水龍窩都唔去，直頭 quit 咗啦咁樣。咁、哦、所以因為嗰、那個天氣問題啦，又落雨啦，同埋新年上、嗯、最出名，其中即係成日引導大家諗到就係好攰型攰成踩牛油，踩番鹼。 牛油好啲，番茄一嚿嘅牛油一 執執番茄。 嗱呢啲朋友乖啦， 跌咗嘢就要執咯嘛， 係啦，好乖。 咁所以咧，真係要諗、哦。我哋成日都話冇錯，咁我哋即係見到路面情況咁差，我哋梗係唔去啦。又要即係踩牛油咁樣，真係線。你見其實我有睇過唔少片啊，都係啲毅行者就擺上網，哇， 嗯。 间水去到脚眼阴公、嗯，一路间水一路去，咁、那个地下有啲你布满泥泞，系、 嗯、 真系情况的而且确系几差、嗯。你要破成绩嘅就冇乜可能破，因为你、嗯、除非你滑雪好好叻。 其实我觉得系即系有啲活动咧，你能够完成到对得住自己就好够 啊。系咁，我当然咧嗱，我唔系话帮边个机构讲说话。 嗯， 咁大会咧，我觉得大会需要处理嘅就系啲粮食俾马骝抢咗啦，呢个系要大会去考虑点样处理。但系、嗯、如果你话个山上面改变咗佢嗰个，因为天气改变咗佢个路况咧，咁、 嗯、 其实大会唔系话即系下下都嗌 stop 噶嘛。 我其实觉得咁谂啊，即系你翻工一样啫嘛。 啊 咁老细今日脾气唔好， 系咯， 人工爆咗噶嘛， 系咯。咁你克服呢一个咁艰难嘅山菜咧？特別是咁艱巨的路面，其實都可能是其中一環嚟嘅。 其實係即係我係咁樣講，今次真的不是郊遊嚟噶嘛？呢、這個比賽咁多年以嚟你估未落過雨咩？ 唔係咯， 啊，你試過一啲咩？ 我試過一啲黃雨，黃色暴雨警告信就正值就係上雞公山嗰陣時候，咁嗰條路咧唔單止係變咗泥濘，變咗個小瀑布。咁我又拎住兩支棍插喺度，大家你眼望我眼，大家揼住雨，淨係望住啲河水。瀑布 其实我觉得那个古仔咁样谂嘅，做大会咧，我哋成日都会搞活动。 嗯， 做大会嗰、那个压力好大。 嗯嗯， 系要保障大家安全。 啱、嗯。 哦，如果我一句 cut 咗嘅话咧，到时有声音噶啦。 系 啊，咁又 cut， 后面啲路冇问题喎、啊。咁样，咁、啊、我会觉得咁啦，喺安全情况之下，咁俾个空间你自己决定。你、嗯、话我唔能够承受到嗰个泥路啦，咁、嗯、我咪撤退咯。 嗯， 咁我哋唔好笑呢班人，因为佢。嗯佢本身撤退係因為安全原因 啦，好啦， 我唔撤退，我繼續堅持落去，咁、你又可以即係欣賞翻 嘅 喎， 另外一份嘅專業嚟嘅喎。 我覺得咁諗啊，因為即係我都試過一年去玩嘅時候咧，就係、是、落雨，咁嗰條路係西灣嗰邊，嗰條泥路咧，我就係波浪，好似叫 W 咁樣嘅， 明啊明啊， 中間嗰啲泥咧係去到波浪嗰個位置， 哇哇哇， 咁嗰年咪照去咯，咁咪照行咯，嗰時即係傻仔咁啊推下推下推下推下咁樣，但係個古仔係你去完之後咧，你會有一個嘅即係紀念性嘅動作，喂我咁都得喎， 嗯。 啊、即係好似人生咁樣，有啲嘢棘棘嘅，唔怕啦，我咁都捱到喎，係咪？我又唔係用紙做嘅，特雨我唔未必會融啊嘛，我唔會咁快即係搞唔掂嘅，頂得住啊嘛。 係有少少會覺得自己對自己個失望或者遺憾，好似我嗰年上雞公咪見到瀑布，頭先提及過啦。 係啊， 嗰年我水龍窩我 quit 咗嘅嗰年， 冇問題㗎。 因為係啦，但係我即係 personally 啊，我個人覺得啊，嗰年其實如果我繼續爆埋。之後，咁情況會點咧？咁我有陣時都會諗噶，可能應該壓埋佢。咁呢個個人決定啦。 啲咯，冇嘢嘅。 係咯，只腳再痛啲咯。 但係我覺得咁嘅喎。 即鞋個情況都好差。 哦，人哋就賴地， 我 就賴鞋， 梗係要揾啲嘢賴㗎啦。 我轉頭送一打成人資料片俾你嚇，咁快失禁嘅你。 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咧。 真係自己嘅決定嚟嘅，安全一定係第一。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到山路啦，今日即係想同新年最想講嘅就係咩咧？我真係去到山路，我仲想堅持嘅。 係， 我先問第一句先，我加埋兩支竹會唔會喺對應付呢個泥路或者呢個牛油路上面會有啲著數？ 有嚇、啊，平衡住啊嘛。 咦？喂，嗰支竹咪有兩塊嘢圓揼揼嘅？ 哦，嗰、那個叫做泥擋， 泥擋啊， 或者叫雪碟。阔啲嘅就系叫雪碟，窄啲嗰只叫泥挡。 系 咁啊，避免咧，你要知系成支棍咁啊嘛，一插啲泥度，唰一声跌落去嘅。 系 咁，佢有个泥挡， 咁咪好啱用咯。如果喺呢个泥路上， 系嘅，你好似突然发现新大陆咁样，哇，好啱用， 系啊，系啊， 嗯，你咁好交气，我交翻气俾你先。系啊，冇错，系好啱用 嘅，真系啱用、啊。 佢仲有个好处咧， 因为嗰块碟我从来冇用过，我次次攞住嗰支竹翻嚟，我抌咗。 其实佢可以增加个表面面积啊嘛。 系啊系啊， 你推干嘅时候咪可以再推得好啲咯。 系咯、 啊，系有用嘅。 哎呀， 又防止入石啦，唔会推挛只棍咯。有用嘅， 喂，你呢句都啱，防止入石啦，又唔会推挛支棍。我有一年咧，晴天嚟噶，我支棍插咗落个石罅入边，我个人快得滞，支棍抽唔切，佢九十度弯咗。 咁、哦、呢、這个就系即系有嘅好处啊嘛。 系咯， 唉，即系所以我可以坐喺度咯。 哦， 即系我帮你分析翻你自己识嘅嘢啊嘛。 系喎，系喎，系喎。哇，咁真系要用翻嗰个棍加埋个碟。 就可以有幫助嘅， 叫雪碟係嘛？ 啊，即係闊啲嘅就雪碟啦，窄啲嘅細只啲嘅就泥碟啦。 泥碟 其實就我覺得冇乜所謂嘅，有就已經好好用啦。 係， 咁你話有冇啲咩小技巧避免到即係呢啲喺泥路上邊起碼行咧？其實真係同滑雪冇分別。 嗯， 你踏唔到只腳嘅，咪推咯，即係推雪咁樣滑雪咁樣前後腳，我叫叫 cross country ski 啊。即 係新年上講英文真係好聽。 喂，多謝你，即係我就係揾下我講翻先啊。個古仔就係你前後腳好似滑雪咁推下推下，即係邊支棍硬地借力推上去，好似擺動身體咁樣喺個即係跑步機上面咁樣，即係轉完地推下推下推下咁。咁有個好處就係冇咁容易提腿跣腳，係啊， 同埋會張住啊，即係你泥路嗰陣係一拎上夾一聲，真係我唔係扮乜嘢，真係夾一聲嘅。 咁其實仲有個譬如落山，你真係成塊泥嚟路落山咁點算啊？咁你真係可以用屁股嘅。古行法就真系唔好输， 呢个你之前讲过，古行法 坐落去慢慢削， 咁好污糟。 哎，唔紧要，自在体验同埋参与。 吓， 嗰一刻其实污唔污糟已经唔重要。 系啱嘅， 你能够过到呢个险阻咧，你成个人就脱胎换骨噶啦，升一个 level。 嗯， 咁落嘅时候仲好似嘅只双手就揸住两支棍，唔好动高佢。 嗯， 摆身前打横佢，用嚟左右做一个 break。 明白。 呢个其实雪地有个嘅叫 self arrest 嘅技巧嚟，你削落去嘅时候顶住佢就得噶。 吓。 做咩嘢？你咁嘅眼神， 成地書啦，啲書抌曬出嚟。 咁我苦讀噶嘛， 寒窗苦讀。 不過下次我都覺得咧，除咗落嘅技巧之外咧，記住要保暖。 係， 即係件風褸好緊要，即刻就通知後邊嘅支援隊。 係， 喂，有冇幫我準備件風褸？ 係， 或者件乾嘅衫，落去換件乾嘅衫，抹翻乾個身，再砌落去都得嘅。 嗯， 最緊要你 keep 翻個身體乾，我成日講 keep dry 就 keep warm。 嗯， 你可以留翻啲能量喺個身體度俾肌肉去用啊嘛。 Keep keep dry 就 keep warm 係呢個。 keep motivation 係哇！突然間又嚟爆兩個英語啊！ 我想問多一樣嘢啫。如果我面對住好似上次毅行咁嘅情況啦，咁 verse 啊，因為都真係變曬泥路。 嗯， 如果係嗰刻我叫咗支援隊，你喺邊一段？你攞對嗰啲 boot 俾我。 嗯， 行山真系行山，唔系话跑山，行山 boot 俾我， 分别不大， 分别不大哦。 因为啲泥都会遮住晒成对鞋啲坑纹嘅， 哦， 所以你着翻跑鞋轻松换个对仲好啦。 哦， 同埋你唔惯着嗰个包山嘅，因为所有啲我要叫行山鞋咧，会比较底硬啲嘅。 系， 譬如今次啲选手大多数都系选择一啲即系跑山鞋，比较个软底淋啲噶嘛。 嗯， 佢唔惯临时咁转阵咧，唔着数。 嗯。 唔著數，做操開著乜嘢？ 明白， 就用翻乜嘢？ 係，所以最重要就係嗰個雪碟泥碟， 係 嗰支竹， 冇錯。 咁啊，另再加埋如果落山嘅古行法，咁啊包大家咧就平安度過， 係啦，就 OK 嘅啦。無論即係有參與中間途，即係 啱嘅 又好，或者係即係完成到都好，個個都高手。 我覺得最緊要係安全第一，呢個係我真心 嘅，可以出現再玩過啊嘛。 係啦，冇錯啊， 你幾遠都冇用啊。 係啊， 好猛啊，好猛！我依家唔再玩啊。 第二年心痒痒，不如 系啦，人就系咁噶啦，咁啊，所以即系嚟紧都仲有其他山菜嘅，咁啊，天气唔知，因为地球都变下变下咁样，唔知想点样变啦，咁所以即系我哋即系预防啲。系啦，咁所以知道呢一个方法可以应对住呢啲路。 天变地变人不变啊， 情不变啊，应该系。好啦，唔该你，拜拜。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咁啊出边嘅室外气温继续都系19度，咁啊喺转头分头广播啦，7:00之后晨光第一线将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噶。 晨光第一线， 星级主持，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嘅早上嚟嘅，咁啊出边咧都几清凉啊吓。好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拳道小白喺度，亦都咧就 系 有 N 喺度， 系啦，抢集啦， 系啊，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大家。 今日你又有活动咩？ 今日冇我做咩啊？ 系咩？哦。 著得好靚啊！ 係咯， 我每日都咁靚噶啦。 哦，係啊，哦，咁都係嘅。咁你都係一個俾心機諗著咩衫翻工嘅人嚟嘅。 係啦，有時間朝早有少少時間咁就。 哦，你今日又冇戴帽喎？ 今日冇喎， 因為可以 set 到頭。 又係咁以整咗個內卷咯，內彎咯個髮尾，又夾下個頭咯。 內卷啊，內卷就係點啊？ 即係向入。係啦係啦，向入卷又叫內卷。 內卷同外卷。視覺上有咩分別呢？ 外卷就好似咧，星矢嗰個 Omega 嗰個頭，係啦， 唔一定淨係嗰個星矢嘅，本身 Omega 嗰個都係一個 logo 嚟嘅。 係啦，係啦，咁啊向外翹就叫做外卷。 咁個視覺上咧， 視覺上 會有啲咩吸引人嘅？如果 我覺得 內卷高貴啲定 內卷斯文啲咯？ 內卷斯文啲， 內就斯文啲嘅，外卷就好似活潑少少咯，不過都係都係靚嘅，擺喺我度就。 好啦，同我哋睇睇出面交通情况先。 系，我哋咧睇下隧道情况先。咁各区隧道出入口咧，交通都大致畅顺嘅。咁至于路面情况啦，咁新界区方面啦，咁就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开始车多。咁元朗龙尾咧，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另外咧，青马大桥去九龙咧，咁就有个比较长时间嘅工程啦，而家都进行紧嘅。咁咧，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咧，就开放俾车辆使用。咁同大家咧讲下啲封路措施啦。屯门乡事会路咧有水管爆裂噶，咁屯门乡事会路去元朗方向，介乎杯道路同仁政街之间嘅全线封闭。而屯门乡事会路同杯道路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咧，亦都系封闭。咁有啲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噶，咁就62X、A33X、K51同 K51A 咧就要改道行驶。咁另外都仲有啲道路工程提翻大家啦，咁喺西区嘅卑路乍街咧有道路工程，卑路乍街近住荷兰街嘅左线咧系封闭。咁另外咧新界方面啊，就北区嘅平斜路都有渠务工程嘅，近住连马坑嘅路段咧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所以而家 道路上都唔錯嘅，係啦，都一啲恆常嘅路況啦。主要可能新界嘅市民啊，出九龍就嗰度隧道口度開始車多，係 啦，隧道口啦， 係啦，咁大致都暢順嘅， 都係例牌㗎啦。咁如果你話喺私隧嘅，咁點都會有啲塞㗎啦，因為嗰個真係的而且確係一種係一個主要幹道嚟嘅， 係啦， 因為最直接啊嘛。如果你出翻九龍中呢度，咁嗰個真係不二之選嚟 嘅。 老實講，咁如果你兜去大埔道嗰邊已經又去咗落咗深水埗啊，雖然都可以兜翻過嚟九龍塘，係啦，咁但係有啲馬騮仔喺度，有陣時就影響行駛啦咁樣。好啦，咁啊交通方面咧就大家留意住啦，咁啊盡量咧都係小心駕駛啦。不過今日朝頭早咧其實都幾好，幾舒服嘅。 係啊係啊。 如果揸車嘅話，又唔會有啲瑕氣啊，玻璃冇瑕氣啊，又唔使水撥，又唔使喐住啊，咁所以我覺得都幾。幾舒服㗎， 同埋涼啲咯，幾好嘅。 涼啲啦， 大家可以唔使開冷氣。 其實都唔使。係 咯， 係啊， 可以校低個車窗。 校低車窗或者開風扇，其實都 OK 嘅。 係啊，係。係 啦，咁我覺得都舒服嘅嚇。喂，我知道咧，尋日阿峰咧就有提過啦。咁啊，今日星期五我都想再提多少少，就係星期日嗰個單車賽咧就會封路啦。係 啊，係。 係啦，咁啊，我如果去機場嘅話咧，咁啊大家都要預留可能 多 半少少。 係啊，預留半個鐘到啦，因為始終咧要兜路兜去咧東匯城。即係東涌東匯城嗰邊嗰一邊咧，咁就先至去到機場， 係啦， 要兜個圈仔咯，冇、 嗯、 咁直接咯， 嗯、 所以大家要預留多少少時間，因為咧佢就會全封嘅係順朗路啦， 嗯、 就係連接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至到北大嶼山公路嘅順朗路啊， 係， 咁喺朝早嘅6:30，星期日嘅。朝早6:30啦，至到下午嘅2:00咧，就會全線封閉。咁所以嗰段時間咧，大家可能有啲巴士路線啊，都要兜路行。咁大家就要預多少少時間，可能預多30分鐘先去到機場。 嗯、明白。咁啊，陳馬峰一路講嘅時候，我都一路有抄低噶啦。咁、 嗯、 其中我覺得最大嘅一個影響啦，其中亦都係上晝7:30，星期日上晝7:30至到中午12:30，咁、 嗯、 香港咧就往珠海以及咧澳門方向就禁止所有車輛使用港珠澳大橋啊嚇。 係啊， 呢、這個要留意，同埋上晝9:00至到中午12:30，珠海以及咧就澳門往 香 港方向，係啦，禁止所有車輛使用港珠澳大橋，因為一講到禁止咧。你冇啊！你就算揸車去到，你都係企喺度嘅，你排隊，即係等佢開翻嘅。你係就揾第二條路，係啦，即係唔係第二條港珠澳大橋啊？嚇，揾第二個方法要去翻你想去嘅地方啊！ 所以如果大家係經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咧，去內地同澳門咧，咁就要上晝6:30前咧去到香港口岸旅檢大樓啦。 嗯， 因為咧6:30起咧就會暫停服務噶啦，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知道 大家就要注意翻咁。仲有啲跨境巴士啦，都會暫停嘅喎、 嗯。金巴城巴 啦，金巴城巴啦，直至到中午12:30起咧，先會陸續恢復嘅。咁大家要注意翻啦。如果要翻去澳門啊，或者係翻去內地嘅市民， 嗯，係啦。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嚇。咁啊有好多方法都可以揾到咧，就係以上嘅一啲嘅資訊噶啦。咁 啊， 上方面運輸署網頁又有。咁最緊要你如果當日係諗住去呢一個嘅往珠海同埋澳門方向嘅話咧。咁啊，有機會會有一個大嘅影響嘅， 就要預多少少時間啦。 係啦，或者用其他方法。 如果係去機場咧，其實可以搭翻機鐵咯。 嗯， 係啦，搭機鐵就冇影響嘅。 直接就唰一聲啊，係 啊。誒、欸，我上次去旅行咧、啊，我第一次搭機鐵。 係咩？ 係啊，因為我以往咧都係搭巴士多，因為我通常觀塘出發咧，通常搭 A 車，即係觀塘都有。 其實巴士都好方便。 係啦，觀塘都有 A 車咁就直到啦、啊。因為咧，跟住嗰次，因為我出發咧就遇啱。啱啱8號風球， 係 啱啱落咗波噶啦，但係我驚路面好擠塞咧，所以就搭機鐵、 哦。 人生第一次搭機鐵。 係啦，我自己都有搭過機鐵嘅，咁的而且確咧，你 舒適嘅， 係舒適啦，同埋速度真係好快，就已經去到市中心，特別係無論你係去青衣啦，或者去嗰、那個西九龍站嗰邊啦，都係好快就去到嘅，咁所以大家出行呢個機場可以諗下。 係啦，就係嗰一日啦，星期日，大家如果去機場咧，可能改搭機鐵啦。 知道，好，咁啊，仲有啲咩交通嘢提一提我哋咧？ 嗯，大致係咁多啦。 嗯， 係。我睇下先，我見到有一個咧九巴尋奇蹟嘅計劃，唔記得同大家分享， 所以我提一提你咯。 係啦，係啦，呢個尋奇蹟咧，尋就尋找個尋啦，奇咧就係奇英，即係老人家個奇啦，蹟咧就係蹟，即奇蹟嘅蹟啦。咁、 嗯、 主要咧，其實就係揾一啲失蹤嘅長者嘅，有時咧可能有啲婆婆啊、公公啊有腦退化症啊或者認知障礙咧，上咗車，跟、住但係又唔記得落車咯，或者係。 係咧唔記得咗自己去邊，咁呢時間咧咁就可能咧佢個女咧就揾唔翻個爸爸媽媽，咁點樣可以揾翻佢咧？ 我知道你用佢嗰個付費方法。 八達通 係啦， 係啦，可以用嘟嘟卡嘅號碼啦，同埋咧，如果大家係見到有啲懷疑失蹤嘅長者咧，其實可以透過九巴嘅尋人專線啊，咁係幾多號咧？咁就係27454466，或者係 app 1991933 app 1933九巴嘅，咁就可以用撳呢個即時對話咧尋求協助。咁、其實咧，同埋一啲即係作為一個仔啊，作為女咧，都可以咧記錄低长者的八达通号码，因为以备不时之需，你不知道可能长者突然之间会不会个脑退化症发作啊，可能会 我真的只是 keep 了自己 都要 keep 埋爸爸妈妈 仔嗰啲， 系啊， 系啦， 其他人都其实要 keep 啊，系啦， 因为点解会 keep 呢？因为其实我住得远啊，变咗我自己是用手机帮他哋做增值 哦， 咁佢做手机增值嘅，即系用经过佢哋自己个 app 咧。去到增值佢哋嗰張卡嘅時候咧，其實係需要登錄咗、登記咗嗰張卡，先至可以咧就喺我嘅電話嗰度直接過翻錢入去。 所以都要登，所以就要登記。 所以就有咁我一撳就已經會揾到邊張卡係咩 number 咁樣咯。 哦， 係啦。 咁咧嗰個 number 仲有啲咩用呢？就係咧九巴就可以喺中央系統登記資料咧，就儲存佢哋長者嘅號碼啦。咁如果有需要嘅時候，我哋同九巴講爸爸媽媽個八達通號碼。是多少号啊？找不到他啊！咁就咧可以凭住，如果他哋有用过八达通咧，咁就可以有机会快啲揾翻嘅长者啦。咁如果嗰个唔见咗嘅长者咧，上车拍卡嘅时候咧，其实车上嘅装置咧就会即时发出警号，同埋咧着红灯就提醒车长嘅。咁、车长 呢、有啲印象 系啊，但我又未见过你 有我都未见过。系香港好多人都好精灵嘅，系啦。不过呢个真系叫预防。嘅措施啦， 系啊，预防嘅措施。 不过我觉得佢嗰个好安心，就系当我哋发现有长者荡失路之后咧，咁我哋就通知咗巴士公司啦。巴士公司就即刻会将嗰个嘅叫失踪人嘅号码咧，就已经喺佢哋嘅系统嗰度咧，就 即刻揾到， 系啦，即刻揾到。咁然后亦都会即刻通知翻个车长，即系佢嗰个 BB 声平时嘟一声，或者小童或者长者有其他其他嘅声音啦。咁佢嗰个应该再系特别啲嘅声音。 呢、這个我又未有机会听。 因为如果你系一样嘅话，其实个车长系唔会 alert 噶嘛。 系。這個可能要問翻啲車長啦。咁如果、那個 車長差唔多你，因為佢都冇聽過啦。 係啦，個紅燈亮起之後咧，咁咧就會喺安全情況下咧，車長就會通知後勤人員。 係。 咁後勤人員咧就可以安排巡邏車啦。喺可行嘅情況之下咧，就喺下一個站咧就接走失蹤嘅公公婆婆噶啦。 哦，這個好緊要喎、 啊。 係、這、 啊、 個， 所以其實大家如果係有需要咧，都要抄低長者嘅八達通號碼做記錄啦。 係，咁啊。好緊要㗎呢樣嘢，咁啊屋企人大家要互相幫忙，係啦，咁啊亦都唔想佢哋走失㗎嘛。咁而家好啦，咁啊巴士公司就有呢個方法啦。咁、又或者如果佢冇坐到巴士嘅，咁甚至乎有其他可能機構，甚至乎運輸系統都有類似嘅方法嘅話咧，咁可以更加快揾到一啲嘅人啊嚇。呢個好緊要嘅。好，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嚇。咁啊亦都即係關心長者啊，因為天氣方面咧多啲涼啦。 係啊，著多啲衫啦。 好，唔該曬 Ann 先，唔該曬啱啊，著多啲衫啊，非常之緊要啊嚇。咁啊望一望出。嘅天气概况，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晚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嘅，今日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风势颇大，短暂时间有阳光嘅，咁啊下个星期中期咧天气咧又会转凉咯噃，咁啊天气又有啲改变啦吓，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咁啊都系低水平，咁既然天文台都话到啦，下周中期咧。天气就会显著转凉，咁所谓下周中期系几时咧？即刻睇翻呢一个九天天气预报啊！吓，喺11月27号，即系星期三嘅时间，同星期四，哇，星期三开始咧就已经系15至19度啦。咁另外星期四嘅时间咧，咁啊再跌多一度，咁啊就会大概徘徊喺14至20度左右啦。咁啊，即系如果正式开始。叫做氣温下降嘅话咧，就系下个星期三开始。咁啊，今个星期六日。即系嚟紧听日同后日咧，咁啊都系适合咧就大家设计一啲嘅活动啦，因为都冇乜雨水噶啦吓，咁啊个气温咧都会继续徘徊喺19至23度左右，都几适合咧去到俾大家去休息噶。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咁我记得前几个星期咧，咁啊同阿佳哥就倾开偈嘅时候，讲下讲下咧，就话到沙田区当然咧就系个样貌啊今非昔比啦， 系 完全不一样啦。而家连烟花都放埋啦，沙田区。咁你谂下，即系以前有好多嘅庙宇咧，其实喺沙田区都已经屹立咗好多年噶啦。 系。 咁去到今日个样咧，个庙本身咧个地方就冇变过，咁但系附近嘅地方都已经变咗。 嗯， 其中一个咧，我仲记得上次同阿佳哥倾开偈就话，车公庙啊， 系 出边系条河嚟噶嘛， 系 而家车公庙出边咧系港铁站嚟噶嘛， 系 啦， 咁变咗啦。其实港铁站侧边咪都系条河嚟嘅，不过因为嗰个水道已经转咗啦， 转晒啦，即系如山而公咁样转晒噶，好犀利啊！系啦，咁以前车公庙其实有冇话佢历史系点样？由几耐开始已经有啊？ 系 佢演变过程 咧，就实际上嘅历史咧就唔系好清楚嘅，仲未，但大约咧都超过起码要二百年噶啦， 二百年啊， 上二百年以上系， 哦， 系啦，因为佢原本咧。个古仔系咁噶嘛，就系、是、沙田有瘟疫，咁当时候咧，沙田嘅前心村嘅村民咧，咁咧就喺呢一个西贡啊，就请咗呢个车工，就过嚟咧呢度咧就帮手咧驱除瘟疫。 西贡过去嘅原来 喺西贡，因为佢祖庙喺西贡，西贡就补充嗰间啦。 哦。 系啦，咁由嗰度咧请个香火咧过去咧就巡村啦，咁啊镇压咗瘟疫，咁所以咧就于是乎咧就将阿车公咧就落就呢、這个呢、這个咧就系、是、落户喺呢个沙田区啦咁样，咁自此以后咧就成为咗沙田区里边咧咁多条村六廿几条村咧，都一齐咧就這個呢一个咧信嘅一个好重要嘅地方神灵咯。 哇，其实好远噶，如果你话西贡以前嘅交通方面，佢水路又远，陆路都远， 通常都是行山过去噶啦。 系咯， 因为个山系通过西贡啊嘛， 马鞍山嗰边啊嘛，要经 系啊，一路行啦，行昂坪嗰边啊嘛，咁 辛苦啊，就系嗰段路都几辛苦噶。 今日辛苦啫，古人就行慣㗎，佢哋經節度嚟啦，斬柴咁日都要上山㗎啦。 係，咁嗰陣時就喺沙田，就而家大圍嘅位置就起咗車公廟啦。 而家係啦，田心大圍嗰堆咧。 係啦，田心大圍嗰度就起咗啦。咁一直以嚟其實有冇中間經歷過好多，譬如擴建啊，或者有啲重大嘅事又可以重温下。 梗係有啦，今日嘅車公廟其實我哋見到間咁大座、咁巍峨嗰間，其實係後起嘅。大約都是八九十年代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才是起的啫，真正那間就同一家同一普通那些見到的廟仔差不多，其實就沒有拆到，只不過就在現在間大廟的背脊。 咦？那有沒有看？不是，我問了現在有沒有看？ 及到的， 及到 啊，在後面那埲牆那時候是不入得的，就是平普通人就不讓入去的。 哦，所以就要裝的，要裝入去的。 是啊，在那裡拉入到，還有呢在旁邊呢那些鐵欄那裡可以裝到的。還在那裡的間廟，那個舊的車公的神像都仍然擺入面的。是啦，咁而家你见到嗰个咁大座城企咗喺新嘅洞足，即系洞穴咁喺度嘅，成个好似嗰啲武士咁样，就系后即系、就是、 八九十年代 嗰时起间庙就先安落去嘅啫。 所以就三四十年噶啦，嗰个就已经 系啊，冇错。 哦，咁咪形容少少先啦。嗱，虽然我就听到话可以装到啊，咁我都要我自己睇到嗰嚿嘢系装得啱先啦。咁有冇话佢大概咩样到啊？咁样嗰、那个车公嗰、那个。如果有尊佛喺度嘅，咁佢嗰个石像神像，咁佢个大细又系大概点样噶？ 普通一个神像，即系好似我哋去到啲红圣庙啊，北帝庙咁大座嘅啫嘛。啊，绝对冇啊！而家依座成三层楼咁高，三四层楼咁高冇噶，唔系咁嘅。普通一个神像咁啫嘛，冇乜特别噶。 哦， 不过咧嗱，佢嗰个造型咧就系、是、一个文官嘅造型，即系一个武将嘅造型啦。即系坐咗喺度咁样啦。事实上咧，喺香港唔同地区嗰、那个车公啊。嗰、那個神像造型都有分別嘅，係啦，因為咧香港咧以車公做主嘅廟咧，其實有三間，一間就係頭先我講嘅豪涌啦，佢係祖廟啦，最耐噶啦，咁跟住又分享咗去沙田啦，咁另外仲有一間嘅喺邊度咧？就喺元朗嘅下村， 嘅攞寸。 咦？咪即係之前好多城市嗰個位置咯。 啱啱打照咯。 係咯係咯係咯。 嗰度咯。 係啦，又話個棚又未拆，咁樣留翻十二月㗎嘛。 冇錯，嗰個有條村。嗰條鄉嘅下村鄉啦，裏面有好多條村啦，其中一條村叫羅屋村，羅屋村對出咧就有條河，有個依係海嚟噶嘛，海邊又有間車公廟嘅，咁香港其實有三間車公廟嘅。 哦，咁但 係，咁冇錯，裏面嘅造型又唔同嘅喎，佢、 哦、 嘅造型唔同嘅喎，啊，咁咧，呢三間廟咧，佢都係坐喺度嘅文一個文官啊，一個文官造型啦。嗱，呢三間係以車公為主啦，但香港仲有好多廟咧，係車公咧係做副神嘅，即係坐喺側邊嘅。嗱、 啊， 咁但係咧，佢個造型咧就同呢啲文官型就唔同啦，好多時候咧都係揸斧頭啊，甚至係赤腳嘅。 會 係啊，點解副佢做赤腳噶？嗱、 啊， 譬如話有下村鄉啦，佢有一間叫做西頭廟，咁西頭廟咧又就係、是。个原名叫杨侯古庙，系拜一个姓杨嘅侯王嘅。咁咧，阿车公侧边就公公坐喺侧边嘅，佢咧就卷起裤脚嘅，揸个斧头嘅，啊，咁得意嘅。 即系工作紧咁样，即系斩树 咁样。咁佢哋啲村民就话，佢话车公咧就以前咧就落嗰啲泥滩啊，去捉嗰啲蟹啊，捉啲泥蟹嘅。 捉蟹点会用斧头啊，家哥？ 咁啊，所以咧就要卷起个裤脚嘅，就唔着鞋嘅咁样。 咁斧头咧？ 个斧头咪斩树咯， 你捉蟹又斩树， 系啊， 好忙下喎， 系啊，好忙啊。点解佢揸斧头咧？又有个古仔噶，就话咧，以前咧车公咧就原本系一个杨姓个猴王嗰啲，即系嗰啲助手啊，左右手嚟嘅。咁咧，呢个杨姓猴王梗系将军啦，梗系迟啲到噶啦。咁呢个车公咧就系佢嘅先锋啊， 系 佢先锋啦。咁先锋开路啊嘛。开路嘅，梗系咩啊？逢山开路就遇水搭桥嘛。 系啊系啊， 咁啊要揸把斧头咧，帮我开路，就等个将军到咁解。 我见树劈树嗰只 feel 嚟噶。 系啊，所以咧，嗰啲工匠咧，就将嗰个车工嗰个造型咧，就做到咧，佢又赤脚，又揸斧头，咁啊赤脚咪即系涉水嘛。 哦， 要过河嗰溪涧咧，开路俾个将军大队到啊嘛。 哦，咁呢个就下村嗰个车工庙。 元朗嗰边都系咁嘅，元朗嗰边都系揸斧头。 都是斧头的，都是赤脚的， 是啦、 okay、 有些赤脚啦，有些就是特别是其中最特殊的就是、西头庙这个啦， 哇都很多古仔、啊、其实 是啊，车公也有古仔，很多古仔的，他们还有一个古仔的，就是他们怎么说车公捉泥蟹呢，他说车公呢就是专门就黑就捉的蟹的，一蟹就横行霸道嘛， 是不是当是虾兵蟹将那些这样关不关事、 啊、蟹不好啦，横行霸道不好啦、哦、样所以呢他呢就安了间车公庙在这里呢，就可以做挡风水咁样咯，即系挡啲唔好嘅风水咁样咯。 哦，所以咧就要捉蟹啦， 系啦， 就为大家咧就谋求福祉嘅，就冇晒嗰啲横行霸道嘅恶霸。 系啦，冇错。 咁就样样嘢都顺风顺水啦。 系啊。 哦，呢度都几有趣喎。咁啊，三间庙啦，咁而家你话即系主要嘅，即系有真真正正就 车工作主神嘅，冇错。 系啦，咁啊三间啦，咁啊大家就可以有机会嘅话咧去试下啦。大围嗰间仲有个咩古庙喺度。不过就要装嘅， 装下睇下装喺后边嘅啫，就唔入得噶啦。 咁嗰间旧嗰间有冇仲继续供奉定系点样噶？ 有，佢有供奉嘅，有嘅，佢个旧像喺度嘅。 系， 不过就唔俾一般市民入咁解啫嘛。 系啦，咁啊即系庙入边嘅就自己供奉翻咁样。 系啦系啦， 就自己处理翻。哇，相当之有趣啊！咁啊睇下下个星期又揾阿佳哥同我哋讲下咧，即系其他得意嘅民间风俗啦吓。 好， 好，唔该晒佳哥。 嗯，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防部长董军在老挝万象出席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与日本防卫相中谷元会面。日本传媒报道，中谷元对中国军方在日本周边的活动表示强烈关切，并且对中国军机侵犯日本领空提出严正抗议，强烈要求防止再次发生。董军就对日本在台湾和钓鱼岛的行动表示关切，不过双方一致同意为构建中日领导人确认的战略互惠关系 將會推進防衛部門之間的對話。董軍在與會期間沒有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會面。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表示，責任完全在於美方，指出美方不能夠一邊在台灣問題上損害中方的核心利益，一邊與中國軍隊若無其事地開展交流。當務之急是美方應該立即改正錯誤，切實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努力為兩軍高層交往創造有利條件。俄羅斯總統普京證實，俄方利用新型遵循高超音速彈道導彈進行實戰測試，打擊烏克蘭第涅伯羅一處軍工設施。這次測試的導彈沒有攜帶核彈頭，施射取得成功並且達到目的。普京又警告西方國家，如果他們的武器被用於針對俄羅斯，俄方有權對他們的軍事設施作出打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普京承認襲擊第涅伯羅進一步證明俄羅斯不希望和平，而俄羅斯使用新型彈道導彈襲擊烏克蘭顯示這場戰爭的規模和殘酷性出現明顯而嚴重的升級，他呼籲世界領導人作出強烈回應。烏克蘭空軍之前指，俄軍當日使用的多枚導彈包括一枚洲際彈道導彈，但是美國官員其後表示，俄羅斯發射的是中程彈道導彈，並不是洲際彈道導彈。而美國和俄羅斯官員分別證實，俄方在試射中程彈道導彈之前，已經透過降低核風險的渠道預先知會美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天气显著转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提翻你啦。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的慢线封闭，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的下层行车道开放俾车辆使用。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狮隧沙田入口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的龙尾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车龙到欣怡花园，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屈地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眼科医院车多，车龙去到九龙城回旋处。新界区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开始车多啦，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同学，考下大家咧，香港嘅人均每日用水量系几多公升呢？ 70公升、 90公升。 其实香港嘅人均每日用水量差唔多有150公升，当中大概有一半用于冲凉同埋洗衫， 另一半就用嚟作煮食或者其他用途。 150公升水，即系几多水啊？ 简单啲嚟讲，平时大家都有饮过罐装汽水噶啦，系咪？150公升嘅水，相等于450罐汽水咁多噶。 哇！我冇谂过自己每日会用咁多噶。 系啊，所以大家都要节约用水。去洗手间唔好玩水啊！洗手出碱液嘅时候都要记得闩水喉。 我阿哥平时好嘥水噶，成日刷牙、洗手啊、出碱液嗰阵时咧，都系唔闩水喉噶。翻到去要提醒佢悭水。阿妈话咧，佢成日搞到啲水费好贵啊。 大家记得自己同埋屋企人都一齐养成悭水习惯啦。如果全港市民都做到节约用水嘅话，话唔定可以悭翻几百万公升嘅水资源噶。好啦，我哋而家落堂啦。 以上资讯由水务署提供。 离开系为咗重逢，几个女仔怀住爱同梦想，在故乡活出更美好的人生。任素汐、李雪琴、史策、黄子璇，近乡情怯，国剧夜场《故乡别来无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星期五的早上7:38，小白今天跟你谈哥迪奥拿留任， 喂，两年了份合约。 喂，以为哥迪奥拿不玩，我记得季初的时候都有传过他离队、 啊、 或者说教国家队， 还说讲到是都实牙实齿的了，其实那时候曼城也没出来又说澄清又胜、 啊、 你知道那时候很敏感的，你球会、嗯、这个因为影响军心嘛、 啊、 你没出来澄清，我当系噶啦，呢啲嘢系咪？ 喂，嗱，即系逐啲讲啦，因为曼城嘅领队哥迪奥拿咧，如果留任续多两年约咧，今年英超咧有机会未必系利记，未必系车仔， 系啊， 好大机会又系佢、啊，因为你见到季初嘅时候，你以为佢唔想教啦，或者想教其他啦，咁佢梗系冇咁 focus 噶啦，所以季初嘅时候，其实曼城有几场。即系傻猪猪嘅输波啊！我估作为曼城嘅球迷、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应知道我讲紧边几场啊？即系输俾啲弱队啊，跟住或者即系无端端又和下波啊咁样。咁但系大家有个心态就系话系啊，因为哥迪奥拿就走，咁可能即系大家球员又冇乜心机，或者领队可能又即系叫做我唔敢讲得过且过啦，即系冇以前有 系啦，因为士气受到影响啦，呢、這个都系即系铁一般嘅事实。你即系当年巴塞都系咁，你睇佢哥迪奥拿都传要离队嘅时候，哇！巴塞啲成绩真系 一落千丈 啊！ 但系依家嗱。大合同又準備咗啦，最緊要係咩呢？夏蘭特喎，一句報道啦，夏蘭特呢續約去到2029年喎。 哇！ 周薪呢係周薪，即係個禮拜揾嘅人工，一個禮拜揾嘅人工、啊，人工更加係英超史上最高薪50万镑啊！即係佢一個禮拜揾咗500万港币咯。 係咯，一個禮拜。 四个礼拜即系一个月揾2000万港币啊！哇，好劲啊！点解？ 点解你唔努力踢波啊？ 你知唔知 我唔努力踢波啊？ 喂，呢、這个我都有同我下一代个仔仔讲，我有同佢讲过就系我就攞翻朗尼啦，因为嗰阵时就未出夏兰特呢个合约啦。我话你知唔知朗尼呢个球星，当年佢最当打嘅时候，佢个周薪系去到差唔多300万港币一个星期周薪。咁佢嗰阵时我听到，因为佢细个佢未有啲咁 concept， 我就话俾佢听系啦。跟住話俾你聽，即係你買到簡單嘅一層樓，哦、一個禮拜就買到一層，咁其實都細細地咁你買到。咁你如果儲一個月錢，佢哋買到間大啲嘅咯。係 係。 咁你如果儲一年錢，你買到間大別墅嘅咯。 啱、哦、啊，我都認同啊。或者如果用翻細路仔貼近啲，即係你嗰個咧，嘟嘟卡咧。 啊 任用嘅， 任用系啊！你真系点样点样 任用嘅？咁所以阿仔，如果你努力踢波，你嗰张嘟嘟卡任用喎、 啊。系啊， 因为佢 maximum 好似系增值10000蚊定6000蚊嘅啫嘛。 系啊， 即系最多钱摆入去啦。 冇错。 咁你任用系咩意思呢？即系用极都有6000蚊。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永续都有6000蚊。 系啦、 啊，因为你讲紧系即系你二。讲紧500万港币周薪啊嘛，咁你一年点都过一个亿啦， 咁梗系啦， 你到2029年、哦，即系嗱，你而家数手指，依家24年，我当过咗去啦，因为而家11月啦， 25年开始计啊， 25、26、27、28、29，即系你揸住至少5个亿， 系 5个亿咧，你嗰个嘟嘟卡嗰6000蚊咧，应该都玩好耐噶啦， 梗系啦， 同埋你都做唔到大额消费嘅嘟嘟卡，你同阿小朋友讲，你最大额都系用到6000蚊嘅啫， 对佢嚟讲6000蚊小朋友可能都好大噶啦， 我细个有6000蚊，我请晒啲女同学食嘢，最惨系咩啊？我读男校啊，冇女同学啊，所以就算你细个俾6000蚊，我都请唔到女仔食啊。喂，不过讲翻正经先，咁啊，讲翻呢个曼城啦。喂，两样嘢都系好消息嚟嘅，不论系佢哋当家嘅前锋夏兰特啦，续约去到2029年啦，周薪更加有机会系英超史上最高。另外，哥迪奥拿咧签多2年约啦，咁啊绝对啊吓。絕對係好消息，咁仲有另一啲好消息嘅，睇嚟都鋭意打造。嗱，33歲嘅奇雲迪布尼咧，明年就約滿啦。咁啊，據報咧，曼城咧將會力爭咧最強接班人。嗱，真係因為迪布尼雖然腳上功夫真係好好，我真心覺得佢踢曼城咧係比踢國家隊叻好多好多添。咁咧，依家聞説簽緊你話古信嘅超新星啦，科利安華迪斯咧就成為頭號嘅目標。咁啊，德國媒體咧就指出咧，曼城咧準備咧動用1億磅啊，1億磅咧大概10億港币啊，10億港币咧，转会费咧去抢呢个人嘅。咁虽然咧之前皇马同埋拜仁慕尼黑同埋利记咧都想争呢一个头先我讲嘅呢一位利华嘅球星啦，咁但系曼城系大热门咯。好 因为领队 其实 呢、這个即系关联嘅，你有个好嘅领队或者好嘅叫体育系统喺度，咁你呢个系统又继续可以持续落去嘅话，其实系吸引到更加多一啲好嘅球员或者有潜质嘅球员想去加盟， 同埋一定踢到欧联。 系啊， 你谂下啦， 呢、這个 虽然皇马都一定踢到欧联，拜仁系未必噶，利记 今年都。O K 嘅拜仁 嗱，利记咧就即系我唔敢讲会唔会喺圣诞节假期之后跌窝啦咁样咁嗱，呢啲都系英超关于一啲新嘅资讯啊，或者风起云涌嘅消息啊。咁但系中意英超嘅你咧，今个礼拜可以重投英超嘅怀抱，因为咧国际赛期终于过去咗啦吓。 系啦，咁我哋睇翻啲各大嘅联赛啦。咁啊，哥迪奥拿咁啊，当然留到大家开心。喂，我突然间又谂咗样嘢。佢会唔会系扭计啊？之前 唔知啊， 呢个真系要佢自己先知啊。 但系佢真系帮曼城攞过最显赫嘅成就就系 三冠王啊， 系啊，唔止因为四冠添啊，英超连续四个冠军啊，我印象之中咁啊，所以都好厉害啦。咁啊，仲有角度同小华可以讲下呢个高尔夫球咧，咁啊，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咧，琴日咧一连4日咧就开始啦，吸引咗大批嘅球迷咧专程去到粉岭嘅高尔夫球场嗰个观战，因为我知道头1-2日咧其实系免费嘅，但系免费都唔代表你就咁就入得去，都要上翻啲叫做买票嗰啲平台就买一张免费票，即系依家好兴噶，即系佢咪好多 有个QR code 啦， 系啦，有 QR code， 咁你登记咗啲资料，你都系用嗰个 QR code 免费去入场嘅。但是你就需要去登记咯，就唔能够 督下个鼻仔，跟住话喂，我系 又话免费咁样。 喂阿欧啊，我今日明明听咗晨光第一次话免费，我特登山长水远嚟到粉岭高尔夫球场，想睇香港高尔夫球一哥许龙一先生打波噶嘛？点解你唔俾我入去睇咁样？咁啊原因就系咁咯。嗱，即系因为杭州亚运嘅高尔夫球金牌得主咧，许龙一咧就琴日率先亮相啦。暂时呢位咧港队一哥咧就位列二十位嘅啫。咁啊， 六十七杆啊， 系啦，第一二位咧就系澳洲、新西兰同埋泰国嘅选手嚟嘅。咁啊，日本嘅选手从来打高尔夫球都唔逊色啦，咁所以都系位列第二位嘅。咁啊，即系入去睇高尔夫球咧要有耐性啊吓，因为咧唔会下下都一杆入洞嘅。咁你最叻，譬如打出嗰啲小鸟啊、嗰啲老鹰啊嗰啲咁样， 系啊系啊， 都要啲时间啊。其实都几正，我细个咧玩过一个 几型， 打过一个高尔夫球嘅手机游戏啊，或者啊系，好似应该系 TV game 嚟嘅，喺电视机嗰度打， 我都应该有玩过类似嘅 game 嘅。 超任年代啦，喂，其实都几搞笑喎！我觉得打机嘅高尔夫球，讲真都几考。 同埋咧，因为你打机嘅时候咧，就好讲究我哋嗰个手指个灵活度。佢有啲嘅控制力度，除咗系大细力之外咧，佢仲有一条巴喺度喐嘅。 系啊系啊，你要戳中嗰个红色嗰个位。 即系当佢去到中间或者佢越难到高嘅时候，嗰个嘅 area 就越难揿到嘅。 系啊，真啊真啊吓！我记得高尔夫球嘅电视游戏都玩过两个，嗱头先讲小白呢、這个啦，即系戳中中间个 power bar 啦，即系个能量值啊。如果个力度够嘅，个准程度够嘅，咁你咪可以打得近啲。 所以佢系戳两次噶嘛，一次系嗰个角度，一次系嗰个嘅力度咁样。 系啊，咁我知道咧，佢之后出咗另一部用手感嘅家用机咧，佢都系个扮打 golf 嘅，即系攞住嚿白色细 嗰 个遥控啦， 系啊， 跟住佢就做翻真系模仿打 golf 个动作，因为 好多 BB 嗰个嘛， 系啦，其实香港人咧好多时候打咧就打嗰个网球游 戏嘅， 系啦，即系我估呢啲都系几好嘅亲子乐嚟嘅。如果礼拜六日你见到喂天气唔系好好，落雨唔出街， 网球啊、乒乓波啊，其实射箭都其实几啱摆喺电视游戏嗰度玩。 我冇玩过， 射箭 系咪都有呢啲 game 嘅都？ 射箭有，系啊，射箭反而觉得 OK， 因为你本身你射箭个运动你都系企喺度射啊嘛， 系 都系唔使直脚唔使点喐噶嘛。咁你玩个电视游戏，其实你都系企喺度射啊嘛， 系啊。 咁又係唔識佢，又唔使點喐，所以其實幾 match 嘅件事。 係喎，幾好啊嚇！咁或者有啲朋友中意喺屋企玩槍 game 啦， 啱啱啱，我槍 game 都好玩。 槍 game 啊， 槍 game 咧，如果落機鋪玩咧，好燒銀紙。 嗱，可能講到你呢度，你話喂，你唔係講體育嘅咩？無端端點解要講下打機？依家電競都係體育項目。 咁梗係啦， 所以咧，我哋都抽少少私心時間講兩講高爾夫球，又講下打機啦。 係啦，講完高爾夫球，講翻呢一個網球頭先，即係但係玩 TV game 都有講呢個網球啦。咁啊，又见到38岁嘅泥地王拿度咧，咁啊挂拍啦吓，咁啊告别战啊，当然就大家都睇到啦， 输波 系啊，输波啊，咁但系都唔紧要，睇翻佢嗰啲显赫嘅成就，真系犀利啊吓，咁啊38岁嘅佢咧，其实喺台维斯杯八强啊嗰度首战咧就为西班牙队男单打头阵就输咗啦，咁但系睇翻佢以前咧的而且确犀利，佢拥有22座大满贯冠军，咁啊亦都系非常之劲啊，咁佢当然你睇到赢得最多嘅。14届法国公开赛男单冠军，咁呢个真系毋庸置疑啦。咁你见到譬如系温布顿啊、美国网球公开赛啊，甚至乎系一啲奥运啦，奥运对好多人嚟讲咧系好难赢嘅， 系啊， 因为第一佢四年先一届，同埋有阵时都撞下嗰个运气亦都系好重要嘅一个原因 啦。即系可能之后要参加譬如法网、澳网， 系咯， 咁可能佢又会 又卡住嗰啲时间，状态又要调整， 系啦，未必。咁同埋再加上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当然啦，奥运啊，大家好想攞到金牌，但系究竟你系发财先立品定立品先发财？呢个就系属于网球员好经常会考量咯，因为你会。都受经理人去叫做指引啦，我唔敢讲经理人操控啦，咁经理人都会有啲强烈嘅建议，你应该点应该点㗎嘛，你做球员其实有阵时都被动少少嘅，咁但係即係我都欣赏拿度啊，其实佢都为到佢嘅国家都出一分力，几好㗎。 咁梗係啦，佢2004年开始呢赢呢个台维斯杯开始，咁已经呢就越赢越多啦，跟住就开始呢就成为咗呢个法国网球公开赛最多嘅赢嘅选手。所以咧，佢喺网球上面嘅贡献，或者佢喺网球上面得到嘅咧，肯定系成为一位伟大嘅球员啦。 掠过的风景加速秒别离，重聚太短，难伴你 再走远，内心多少会酸。而泪线像车窗上几撇雨，流逝不必说穿。I'll be right here, my love。你渐已习惯长途机，早适应某地间，终于孤单，愿再次将陪你。怕什么距离 ？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别害怕分隔开，彼此约定未会删改。想想往日同途精彩，伴你说将来。See you soon。It's not a迈向新光景，当方向未明，谁赠予肯定？游行你我呼应，内心的哭笑声，仍为你在这边。相见证寻回前行路径。 I'm still right here, my love。 你又再踏上长途机，飞返往某天地，我若离不开，远征后再一起，那用苦等一世纪。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 别害怕分隔开，彼此约定你会删改。想想往日同途精彩，伴你说将来。 See you soon, it's not a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 别害怕手放开，彼此约定谨记于脑海。一天再续沿途精彩，遗忘你亦能看开。 No, it's not the end, I'll see you my dearAgain. No, it's not the end. I'll see you, my dear. Again. 7:54，冯允谦会再见的。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唔知道你身边呢有冇出现一位四眼妹或者四眼仔呢？ 有，我哋三个都系戴眼镜。 系啊，我哋呢度三个都戴眼镜。你哋记唔记得？ 好正常，其实而家真系 即系个个都有近视啊。 我谂我细个嘅时候都可能会即系真系讲小学嗰阵时都话啊，佢戴眼镜。 而家真係冇曬啲資料，戴唔戴咯？而家同埋都當咗有 fashion 咧， 同埋戴同埋唔戴咧變得輕鬆啊！依家未有好多激光矯視啊，嗱，主持人唔係鼓吹啊，不過你嗰都會係好多人會選擇嘅一個項目嚟噶。有啲朋友咧做完激光矯視咧，佢都會戴翻個框喺度喎。 係啊， 因為 哦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 有啲人係譬如大王咁樣， 即係個樣咧，佢覺得我命定咗係有副眼鏡先可以適力除到自己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可能有一日我都做呢啲激光嘢，我都會戴翻副眼鏡。不過我冇勇氣做啊， 好多 我都冇， 我冇勇氣做。 而家甚至係有一隻叫咩 ICL 噶嘛， 即係嗰啲技術係嘛？ 係啊，有個隱形眼鏡擺咗落去你眼入邊，咁你就唔使再戴框啦。但係其實如果你有需要，你係拎翻個隱形眼鏡出嚟嘅可以。咁但係咧，我聽完咧，我都係驚，因為有好多即係眼科醫生就會話俾我聽，你見下望下我啊。你看我戴緊眼鏡 嘅，係啦，呢啲就諮詢翻醫生意見啦，最緊要 係啦。咁啊，所以咧我都係冇做嘅咁樣。咁但係咧，原來嗱，我唔知道你哋去到外國見唔見到啦？你哋覺得外國人感覺戴眼鏡多啲，定係亞洲人戴眼鏡 而家好似其實都多喎，即係 都多 㗎。係啊，就算外國人佢哋都多。以前我就會覺得係亞洲人比較上多嘅，因為可能我哋嗰個讀書嘅文化 或者居住環境啦， 係啦。咁我而家覺得應該係差唔多添，係啊，因為佢哋。虽然话就话 Happy School 啫，咁都要读噶，同埋而家啲即系嗰啲屏幕啊，你估佢哋唔吸引啊？佢哋都吸引噶。 不过佢哋最大嘅优势就系间屋真系有机会比较大，咁你唔使话即系我哋细个时候，因为居住环境唔大，咁你可能即系问电视或者控电视都好经常发生嘅。咁但系人哋间屋大，咁可能即系喺个客厅，即系起码有即系。少少嘅距離，好多嘅距離先到個電視機咁咯。 係啦，咁啊個關鍵又係咪同基因又有關係？我又唔知啦呢個。 係啦，或者人哋即係 就未必關基因事。 一出去可能有個大花園，好多綠色植物，可能 會好啲咧咁樣。嗱，原來咧即係根據翻英國眼科學期刊啊，咁佢有個發表咗嘅研究啦，係真嘅啦。當然啦，就係而家越嚟越多人要戴眼鏡啦。講緊全球嘅近視率咧，由1990年去到2023年咧，係增長。上咗三倍嘅，咁其实预料咧，去到2050年应该系有一半人都系有 近视 咯，近视嘅问题噶啦，都几多嘅。咁去到啦，其实亚洲嘅近视率咧，原来真系最高噶，系远超其他地区，讲紧系欧洲嘅三倍，非洲嘅七倍。我觉得非洲可能啲人咧，即系。睇慣啲遠嘢啊！ 喂，非洲嗰度係咪真係咁多人有做過呢個視力測試？ 又 係 真啦，呢個係啦， 基數問題呢個 係啦。咁啊，點解會咁樣樣咧？咁啊，可能咧係因為亞洲嘅小朋友咧，確實係比其他地區開始早啲學習嘅，即係可能一早你已經咧就會睇書啊，甚至有啲而家就係俾 mon 啦，即係俾卡通片喺俾個手機佢睇啦。咁所以咧係比較多近距離嘅接觸啊，對於個屏幕或者書本，咁確實咧就係比較容易。近視啲嘅，咁原來仲有研究啊，發現啦，小白你就唔需要咁擔心啦。原來咧，女仔或者係年輕女性嘅近視率咧，係高過男仔嘅喎。 哦佢唔使咁擔心，即係佢仔唔使咁擔心。 係啦，佢仔唔使咁擔心啦。 我而家都諗嘅，我細嗰個咧，佢係散光，佢有少少嘅，唔知幾十度嗰啲散光，三四十度嗰啲嚟嘅。咁啊，暫時都仲控制得到嘅。但係嗰個咧，即係四年班嗰位咧，佢隻眼係真係 OK 喎。係啊，呢樣嘢我都有啲 surprise。我好似佢咁嘅年紀，其實我已經開始戴眼鏡㗎啦。 嗱，我想問下咧，你覺得近視係咪有遺傳嘅咧？嗱，我有聽過一個論調 咧。我有聽過係。 嗱，有個論調又話會遺傳。有一论调话唔会遗 传，我哋不如咁讲，有冇遗传呢？我哋用有机会呢三个字去讲，咁无论有定冇，都系用有机会涵盖咗佢先。 因为我爹哋妈咪咧就完全冇视力问题嘅， 真系 讲，我好细个就有 了。你系咪有妹噶嘛？ 我妹有嘅，有 妹都有 问题嘅，系啊。不过我再早啲嘅，其实我四年级开始戴眼镜。 咦，我都系四年级开始戴眼镜。 但其实我都系觉得四年级戴眼镜嗰时系几好睇，但系咧去到五六年级，因为我好醉心。打籃球啊，校隊啊，跟住我覺得有副眼鏡咧，好窒礙我做好多 movement 啊。跟住我就由嗰一年之間咧，由幾中意自己到好憎自己咯。 戴眼鏡， 以前你有冇試過戴眼鏡嘅時候咧，加條嗰啲帶喺後面噶嘛？ 有嗰啲運動帶， 因為以前眼鏡好重啊。 係啊， 嚇 係 啊， 膠同埋你要塑膠嘅眼鏡，因為就算係爛咗插咗落入你眼睛，你都冇咁大傷害。 好似我二家姐，其實佢近視深千幾度嗰啲嚟，佢以前細個嘅時候佢做。唔到胶嘅，净系可以做玻璃， 哦、 即系技术问题啦， 技术问题啦，所以辛苦啲。 但系真系嘅，原来近视系有家族遗传嘅。如果父母有近视咧， 小朋友近视嘅风险系其他人嘅三倍。 哦， 之后即刻谂一谂，我屋企人都系戴眼镜嘅。 三倍啊， 你又啱数啲，但小白你有近视，你啲小朋友冇事。即系所以话 有机会， 有机会三倍 啫， 唔系啦，有机会啊， 咁样嘅意思咯。 财经第一线。 早晨8:13，晨光第一线。今日嘅环节咧，当然请嚟我哋嘅嘉宾出场咧，有金利丰金融集团啦，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喂，早晨，安哥，晨光听众，星期五愉快。 系星期五真系愉快啊！隔晚美股升得几好啦，咁啊，今日咧嘅课题比较多啲，咁啊，琴日记得同你倾咧就由呢、這个macro 啊，即系宏观嗰度睇。今日咧我哋聚焦咧逐啲细啲去讲啦。美股三大指数都升啊，受惠于咧。Nvidia 咧都真系出嚟份业绩咧，俾大家咧感觉到系交到功课，甚至乎咧即系喺 Dicky 嘅报章专栏，我今日都有睇啦。咁你对 Nvidia 嘅分析透彻度都好高啊！咁啊，当然啦，为到神嗰个听众谋下福祉，咁去到咧世界嘅股王啦，就系咧呢个英伟达啦，我哋叫佢达哥嘅，系啊，阿达哥个领导地位无可匹。匹敌咁啊！呢、這个就系我估你报章编辑帮你起嘅题啦。咁啊，不如交俾你讲下呢个世界股王以至美股嘅表现啦，好唔好啊？唔该你。 好啊，咁啊，头先讲到 Nvidia 咧，佢个市值啊系35,980亿嘅呢个美元，咁即系呢一秒钟咧就系全球市值最高嘅股份。咁有冇原因咧？都有情有，即系有一个好合理嘅逻辑喺背后嘅。昨日咧都其實講咗啲數字，咁但係咧數字咧就真係點講咧比較冷冰啊，同埋即係大家未必會明白，即係究竟呢間公司強在喺啲咩地方嗰度。咁當然啦，頭先阿歐都講到話外圍美股嘅表現，咁大家我諗都睇到啦，都繼續咧有個唔錯嘅表現嘅，尤其是即係三大指數點講都好啦，都係叫做有啊一定嘅升幅嘅咁樣。咁喺過去呢段時間除咗你話即係睇一啲比較大嘅，好似有講話啲宏觀嘅因素，同埋我哋都分析咗啦，話地緣政治啊、利率啊咁始終離唔開咧，都係要睇企業嘅盈利表現嘅本身嘅，因為最終咧即一定會係企業嘅盈利會反映喺佢哋嘅股價啊，咁而呢啲大價嘅股份會反映佢哋嘅市值嘅影響力咧，會反映到喺個指數嗰度，咁所以咧一定都要係抽絲剝繭睇下個別啲企業嘅業績嘅表現。當然啦，喺而家呢段時間咧，就美國嘅司法部咧，亦都係亦益咁講啦，即係全世界啲企業咧做得越大咧，就越驚啲乜咧，就越驚咧就俾人拆骨嘅，即係咩意思啊？可能你即係喺某一個範疇裏面有一個所謂壟斷嘅地位，咁你不如就將啲業務分拆出嚟啦。咁而家 Google 嘅母公司 Alphabet 就面對呢個情況啦，因為佢哋嗰個即係搜尋器好精準咁揾到啲廣告，而呢個就係佢哋好食糊嘅呢一個賺錢嘅方式咧。咁而家就話喂，即係你係有個壟斷嘅狀態啦，咁不如你就將呢個 Chrome 嘅業務分拆出嚟啦。咁 Alphabet 即 Google 而家面對緊呢個情況，嗱 Nvidia 冇，不過你話會唔會咧？呢、這個就係我正正想同大家討論一下嘅。 頭先講到個市值就已經係富可敵國，業績尋日亦都有講到成翻倍嘅增長，仲要係喺一個盈利基數好高嘅情況之下翻倍。咁而佢嘅股價尋日都靠穩嘅，靠穩好勁㗎啦，因為佢個股價靠穩得嚟咧，其實接近歷史新高嘅。咁仲有咧就係、是、新一代嘅呢一個即係人工智能嘅晶片 Blackwell， 咁其實就而家咧就開始慢慢會出貨。咁但係大家應該會知啦，即係點解佢會咁犀利？即係我可以用群星拱照 Nvidia 嚟形容嘅，因為佢而家市值最大啦呢一秒鐘。但係其他緊隨佢其後叮噹碼頭市值嗰啲公司咧，其實基本上全部都係嗰啲客嚟噶，包括 Alphabet、Meta、Elon Musk 旗下嗰啲即係一個嘅即係都係一個唔係上市公司啦，但係就即係之前嘅 Twitter 啦。咁再用呢個品牌都有一個即係專做 AI 嘅公司嚇，都係總之 Elon Musk 旗下咧，全部都幫襯佢嘅。咁而呢一個即係新嘅 GPU 咧，咁其實講緊喺即係人工智能嘅世界嘅需求非常之熾熱。咁仲有啲做下游啲嘅，譬如話個伺服器啊，或者個電腦啊，配備咗個晶片啊，咁又賣貴好多噶咯噃。所以 Dell Technologies 啊、SMCI 啊，當然呢間公司就另外一個問題，之前因為咧就係佢嘅帳目嘅問題啊，又持有核數師啊，跟住趕及喺 Nasdaq 話要除佢牌死線之前先揾翻核數師咧，咁呢個就係後話。但係佢個股價都由好低位啊彈翻。咁好啦，頭先都講出好多關於即係佢預期嘅呢個產品，我唔再幫佢講個名啦。咁但係大家就喺度估啦，估計喺出年嗰個嘅即係營業收入咧，將會有一個好誇張嘅一個嘅金額，可能淨係呢個新產品已經有600多億，咁再加埋佢舊款嗰個嘅晶片咧，可能加埋啊嗰個營業收入咧，就可以已經係超過即係1000億嘅美元啦。咁而家大家係咁樣計緊嘅，仲有毛利率成60多%，咁即係話呢間公司嘅盈利能力真係富可敵國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咁樣，而家佢哋都要揾一個新嘅一個增長嘅點，可能大家會話哇，盈利翻一倍都要揾增長點，咁係㗎，即係你都係未雨綢繆㗎，即係你即係600多倍市盈率嘅時間，你都唔可以話淨係靠獨孤一味啊！咁而家亦都係即係除咗你話喂，咁有其他啲公司都想加入戰團㗎喎，包括 AMD 啦。不過如果你問我喺而家呢個世界咧，即係佢人工智能相關晶片嗰個研發嘅能力咧，基本上就都無可匹敵㗎啦。即係而家佔住成即係八成幾啦嘅市場佔有率。咁但係亦都首先第一件事唔可以話其他啲公司佢哋完全冇諗過要即係喺一方面要幫襯佢，例如 Amazon、Alphabet， 另一方面佢哋都研究緊呢一啲具備人工智能嘅一啲嘅 GPU 嘅一啲嘅晶片嘅咁樣。咁呢個就此其一啦，即係面對一啲競爭，雖然呢個競爭就未係話真係好有影響力嘅，即係喺而家呢一刻。但係咧，我就反而係擔心另外一樣嘢啦，就因為即係頭先都講啦，佢既然喺呢個市場裏面天然地擁有一個咁大嘅一個嘅市場份額，即係簡單啲講，都唔係寡頭啦，直情根本係一個壟斷嘅地位。咁所以咧，其實對於佢未來嘅發展，譬如話拼購啊嗰啲，一定好艱難嘅。呢度買乜都唔得㗎，即係當你喺一個行業裏面做到一個領，即係可以話係絕對壟斷地位嘅時間，咁同埋即係亦都係可以咁講啦，即係對於一間公司、一間企業喺個市場有一個咁壟斷嘅份額嘅時間咧，嗰啲監管機構梗係睇住佢虎視眈眈㗎啦。雖然而家就未有任何啲嘢嘅，咁所以喺而家呢刻咧，可以客觀嘅事實就係佢哋都尋求一個新嘅發展，包括係將人工智能去到一啲新嘅領域啦。譬如其實大家都明㗎，而家就係講緊啊，即係可以係人工智能係協助到我哋即係人類提升生活嘅質量，咁都係一啲操作上高嘅嘢嚟。譬如話，幫你翻譯啊，幫你寫嘢，幫你製造圖表啊，幫你作首歌啊咁。咁但係而家可能再新一個嘅階段咧，就可能已經係去到一啲研發啦。哦，即係通過人工智能做一啲藥物嘅研發啦。點樣去協助即係將呢一個人工智能係運用喺一啲而家都係好流行，好似之前上海一個博覽會裏面都有好多嘅人形嘅機械人啦。咁所以即係我哋嗰代咧未必會睇到，但係下一代咧。 我諗佢已經睇到可能係以前睇科幻小說裏面先會出現到嗰啲場景咧，都可能成為一生活嘅一部分啦。 一定睇到啊 ，Dicky 唔使，我覺得我哋呢一代一定睇到，真嘅，我都睇到近排有兩本書都好 inspire。即系人類大命運都真係講到可能十年廿年到就真係已經會發生㗎，好多 AI 相關嘅應用場景，以至即係 AI 取替人類，我哋必定會見到呢一日嘅。不過唔好講取替啦，點樣同 AI 好好去合作咧，應該係下一個五年好需要談論嘅話 題嚟嘅。 係啊係係真係啊，呢、這個談論度好高啊，呢個都。 但係又驚佢同佢合作得太多，取代咗我哋分析員份工。 係啊，呢啲即係有好多千絲萬縷。咁唔緊要，分析員咧，即係除咗會分析咧股票市場啦，依家連可以資產市場啦，我見啊 Dicky 咧，你都要講下啦，因為我估有啲報章嘅記者都會隨住問下Dicky 啊，關於港股嘅睇法係點啊嚟緊 IPO 啲睇法係點啊？除此之外，咁你見到依家譬如講緊比特幣，琴日都即係接近十萬美金啦，咁樣咁，我見你喺報章都寫咗一啲健康嘅建議嘅，咁透過大電波都講下啦，即係今日唔講好著實啊，咩係 halving 咩係區塊鏈，就真真正正講到去啲大數法則，去到啲 big figure， 應該係你有啲乜嘢嘅投資建議可以俾到啲叫投資者啦，好唔好啊？唔該曬 Dicky。 係嗱，即係咁講，永遠呢個世界都是跟紅頂白的投資市場，即是港股兩萬三，啲人就會諗入唔入市啦，一定的。到而家 Bitcoin 到十萬就諗啦，咁究竟買唔買好呢？嗱，當然啦，即係如果你問我咧，我自己會咁睇嘅。特別係喺過去呢段時間，有好多利好呢一個虛擬資產市場嘅消息嘅。第一個肯定係同啊呢一個美國總統當選人咧，阿特朗普有關，因為佢喺競選嘅時間咧多次講話，即係同過往嘅一啲睇法好唔同嘅，佢就係好支持虛擬資產嘅發展嘅，更加話要打造美國成為呢個虛擬資產嘅中心添。咁啊，當然啦，呢個言論肯定係因為當佢成為當選人嘅時間咧，就係進一步刺激相關虛擬資產嘅價格嘅，亦都唔係淨係 Bitcoin 一隻啦嚇。咁好啦，咁再之後火上加油，咁當然就係 Elon Musk 啦。咁因為最近亦都有啲消息講話，佢可能都會染指呢啲即係虛擬資產嘅交易平台啦。咁第三咧，亦都係一個好客觀嘅事實，就因為最近都多咗好多即係一啲所謂嘅場內嘅一啲期權產品嘅衍生工具。咁永遠都係噶啦，當有更加多嘅衍生產品推出，而背後嘅一啲嘅投機者亦都係通過去持有呢啲所謂嘅衍生工具，包括係期權啦嚇，咁去間接就係投資相關嘅資產嘅時間咧，往往都會推高相關資產嘅價格嘅。即係譬如話，我好簡單嗰個例子，喺港股好歌舞升平瘋狂嘅狀態之下，有啲大型嘅新股一上市升好多啦。咁跟住咧就好多發行商就出一啲相關衍生工具啦，通常都會令到股價火上加油。當然，即係背後嗰個邏輯就好難三言兩語講啦。咁但係會有呢個效果咯。咁所以喺而家呢刻咧，就即係好似如入夢之地嘅。哇！喺打仗起打嚟上嚟嘅時間，地緣政治風險上升咁啊，金價當然會彈啦。但係 crypto 都彈嘅，但係擔心咧減息預期降温嘅時間咧，金價唔升會回吐咧，咁 crypto 又繼續升。咁但係我都會覺得減息去到而家呢刻，真係去到逼近十萬嘅時間。其實記者訪問我嘅時間未嘅，咁但係而家都真係啦。咁我可能都真係一啲好技術性嘅大位，往往都係咁樣噶啦。高峰的係咁衝一衝啦嚇，咁跟住有可能點啊？就殺啦失陷嘅，即係話有可能啊嚇，就即係去到呢啲技術位置咧，有啲回吐都唔出奇啦。同埋大家真係想染指呢一個虛擬資產嘅時間都要留意幾件事。你如果你話我通過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去買嘅咁你首先睇下你個 ETF 係唔係追蹤住個實物啦，定係相關嘅衍生產品啦？這個就此其一啦。第二就係話咁，即係管理年費都唔會平，這個要留意。第三咧就係、如果你話會直接要去投資相關嘅呢一啲虛擬資產，你都要留意一下個交易平台嘅風險啊，亦都要學到多少少啲知識，譬如冷熱錢包係啲乜嘢咁。咁但係最關 關鍵嘅就係話個比例啦，即係話究竟係一個好似傳統資產咁嘅配置嘅比例啊，定係可以再高啲啊，定係少啲咧？咁我就會覺得喺而呢個即係都相對係好歷史高位嘅水平咧，咁當然就唔適宜係大舉而進場。咁再者最後一個中屋就係話，哇唔係，有啲股份咧話佢咧就投資咗，咁 有概念啊，或者持有幾多幾多粒啊，咁樣係嘛？ 概念啊，有加咗幾多粒啊？咁我就真係建議大家就唔好啦。即係嗱，好簡單嘅啫。如果你真係睇好一個資產，你係直接啲買嗰個資產啦，你就使咩咁間接買一個揸咗呢個資產嘅一間即係公司咁樣去一個好轉折咁樣去所謂去投資咧？咁我就覺得呢個就好不智噶啦。如果你問我就咁，所以就即係講咗好幾樣嘢嗱，唔係潑大家冷水，唔阻大家發達。不過問題係永遠都係㗎，即係話。潛在投資回報咧，可能會面對風險，永遠都係一個大家要考慮嘅一件事嚟嘅。 呢個絕對係啦，即係透過晨光第一線，好想即係都將一啲健康嘅投資理念咧，即係灌輸俾投資者啊嚇。咁當然即係實會有投機炒作嘅活動噶啦，股票市場，但係我哋都唔傾向咁去支持咯。即係穩步健康地去投資咧，絕對係一個大方向嚟嘅。好啦，快速講埋港股啦，港股又健唔健康咧？琴日轉跌，跌103點啊嚇，咁啊，大市成交金額咧就縮翻好多噶啦，1192億啦，咁啊，有分析都指出啊，啲錢可能 cap 住喺大型 IPO， 講緊順豐嗰度啦。嗱，我唔知係咪咁啊 ？Dicky， 快速用2-3分鐘時間 wrap up 埋個港股啦，唔該曬。 係有可能嘅，因為咧呢段時間即係呢一隻比起即係美的嘅集資額仲要大，同埋始終佢比起 A 股又折讓，大家覺得即使水位唔多啊，10%-8% 或者10%-0% 都可以憧憬啦。咁當然呢個就係另外一件事，咁但係。的而且確咧，個港股真係好膠着嘅。你話喂，衍生工嗰啲強制收回區域又好啦，就撲住咗喺19,000-20,000，咁跟住個指數咧又係繼續喺呢個水平度即係波動。咁其實即係過去一個禮拜我都係咁樣去講噶啦，即係恆指繼續都係呢個區間裏邊好窄幅咁上落，始終都係個待變嘅狀態同埋觀望嘅情緒比較濃咯。即係你話外圍嘅地緣政治嘅一啲政治嘅因素嘅，再加埋譬如內地嘅政策嘅最近譬如話，例如呢個 LPR 利率亦都維持不變嘅，冇乜嘢係令到個市場有一個好大嘅一個波動咯。咁但係第一，而家窄幅上落嘅時間咧，就係慎防衍生工具嘅風險啦，因為咧引申波幅可能會回落咧，睇好睇跌啲產品即係講緊被對應正常內嘅咧，都可能會跌價嘅。呢個係有個潛在咁樣嘅風險嘅。咁而第二咧，就係而家更加因為框住咗呢個框啦，所以一旦突破呢個區域嘅時間咧。個波動性就可能會一下子加快，咁所以而家感覺上就好似好光武升平啊，好窄幅上落，咁但係亦都慎防嚟緊，如果有一啲真係意料之外，或者係一啲而家唔係睇得到嘅事情發生嘅時間咧，可能就會有大啲嘅波動性啦。 好啊，完全明白曬。今日早上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現嘅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Happy Friday 啊 ！Happy Friday 啊！我成個聽眾多謝 O，Thank you。 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好，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10，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娱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将近8:30同大家快速睇下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3度啦，吹和缓嘅东北风，晚上咧转吹清劲嘅东风，甚至有一两阵微雨添啊吓。咁假期点睇啊？礼拜六日未来2-3日咧风势颇大啊，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嘅，19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7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国庆75周年活动致辞的时候说， 香港每一个界别、每一个市民都要积极把握机遇，不断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开辟发展新领域，以实际行动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李家超说，政府已经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广邀社会精英研达，在全香港推广爱国主义教育，包括从学校教育、本地社区、历史政经文化以至传媒宣传等的范畴推动，将国家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带入校园、家庭和社区，让爱国种子厚植民心、萌芽成长。他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措施加强市民爱国情怀，其中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将会推动更多活动，让爱国精神扎根社会。国防部长董军在老挝万象出席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与日本防卫相中谷原会面。日本传媒报道，中谷原对中国军方在日本周边的活动表示强烈关切，并对中国军机侵犯日本领空提出严正抗议，强烈要求防止再次发生。董军就对日本在台湾和钓鱼岛的行动表示关切，不过双方一致同意为构建中日领导人确认的战略互惠关系，将会推进防卫部门之间的对话。董军在与会期间没有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会面。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责任完全在于美方，指出美方不能够一边在台湾问题上损害中方的核心利益，一边与中国军队若无其事地开展交流。当务之急是美方应该立即改正错误，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努力为两军高层交往创造有利条件。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名佛罗里达州前检察长邦迪担任司法部长，取代放弃提名的盖茨。盖茨因为涉及性丑闻曾经被调查，他较早时在声明之中说，在与参议院议员交谈之后，意识到他的提名对特朗普的过渡阶段工作形成干扰，因此他不再考虑担任司法部长。多位参议院共和党议员对盖茨放弃提名表示认同，认为他作出了正确的决定。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8,274点，升2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783，日元154.26，瑞士法郎0.887，加元1.397，人民币7.238，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047，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72.05美元，卖出2672.4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晚上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天气显著转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先啊。咁由于咧石排湾道较早前有火警啦，就需要封路噶。咁而家石排湾道嘅火警咧就已经处理好啦。咁石排湾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田湾街啦。咁而家嘅封路咧就已经系重开啊，一带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就系石排湾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田湾街啦。咁而家嘅封路咧就已经系重开啦，一带咧就已经系回复翻正常噶。咁另外咧，講翻新界區啦，屯門鄉事會路由於有爆水管，屯門鄉事會路去元朗方向，介乎杯道路至到仁政街一段咧，需要全線封閉噶。咁即係 V City 對出嗰個位啦。咁而家屯門鄉事會路同埋杯道路交界部分行車線咧都係封閉，咁受影響嘅巴士路線咧都要改道行駛。咁講翻隧道嘅情況啦，紅隧港島入口而家就正常嘅告示打道過海，咁而香港仔隧道啦，去翻紅隧方向 咧都系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而家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咁而家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咁后少少嗰段啦，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入狮隧之路啦。窝打老道去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就亚皆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都系挤塞噶，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蓝地对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咁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啊，咁由于有列车喺大学站附近出现设备故障，东铁线来往金钟站啦，同埋罗湖站、落马洲站嘅行车时间咧，预计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嘅。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港铁消息啊，就系有关东铁线列车设备故障咧，已经处理好，东铁线列车服务咧逐步回复正常嘅。就是最新的消息，就是有关东铁线的列车设备故障已经处理好，东铁线的列车服务就会逐步回复正常。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你今晚自己瞓厅啦。 点解啊，老婆仔？ 咪就系因为你成日揸架车出街洗，叫人用高压水枪洗车，嘥钱又嘥水啊！ 我是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洗车嗰阵唔好长开水喉，改用水桶同抹布，一样都好干净，仲环保啲添。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一星期七日， 早晚都陪住你。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天气咧都凉凉地啊，19度嘅气温，咁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嘅时候咧，不如就买翻扎花摆喺屋企， 系 咁，甚至冇阳光都好咧，都可以见到朵太阳花。 我屋企都会插下花嘅，闲时，即系因为屋企都算系近花墟啦，有阵时经过嘅时候咧，都会想添置一下一啲小盆栽，同埋咧，即系可能一年都有两三次插花嘅机会咁样咯，咁都几好嘅，我觉得，即系有阵时买下啲花氹下自己开心，虽然。是凋谢得好快的。 嗯，哦，是啊。 你买回家的花呢，其实3-4日到呢，它就会由一个很正很盛开的状态呢，变成一个很衰落的状态。 其实听我们即是营养，不是营养师，是花艺师讲呢，它都说可以落那些叫营养液。 是是，会耐一点玩。 是啊，会耐一点的。是啊，即是简单的，即是你当它好像防腐剂这样。 咁 你玩多几日，嗰束花都抵啦。 正所谓玫瑰虽好，都有绿叶嘅扶持啊。 哇，绿叶都几好嘅，其实。 系啊，而家买嗰啲唔同嘅绿叶植物咧，而家好兴噶，即系大叶嗰一啲嘅盆栽。咁另外咧，我自己都比较中意而 家好兴，系用织嘅方法织朵花出嚟，跟住变一朵一朵嘅花束咁样。呢啲我都收唔少， 几好啊！ 好开心啊！呢啲摆喺度好耐噶， 收唔少添咯。 收唔少系因为毕业礼，我意思。 我问下嘛， 我仲谂 又系你讲出嚟嘅。我哋又冇污蔑你啦，系咪？ 我谂住如果你话想嗰盆嘅盆栽就恒久不变嘅话咧，而家有啲植物都系花嚟噶，有一束，有一支，有盆栽，任君选择。 我嗰日上社交平台睇，有啲叫毕业兵啊嘛，即系咧有啲靓女啦，毕业啦，咁有好多只公仔啦，好多束花啦，咁有啲就负责去献花啦，献花俾你啊，献公仔俾你啊，吓，仲有食毕业饭啦，自己自制一个 high table 啦，同阿女神咁样，咁有呢个毕业兵咯，你有冇得到啊？ 我第一次听咋， 系咩？ 你 第一次听， 真系第一次听， 咁崭新嘅故事， 好崭新，好崭新，好崭新。 咁啊，唔紧要啦。咁啊，喂，迟啲着件袍翻嚟，同阿小白、同阿 O、同阿嘉明一齐影张毕业相， 可以啊。 系同我哋啲管理层又影下相啦，系咪先？ 要啦。 正所谓毕业等于， 梗系上去啦。 人类自古以来都非常之渴望飞翔，咁但系难度太大啦，咁所以开始谂可唔可以试下高空安全降落，体验下向下飞嘅乐趣呢？不过原来早期好多嘅尝试都会发生咗重伤，甚至系人命伤亡，所以令到高空跳落成为咗一个不可能嘅任务，直至到降落伞嘅出现。究竟降落伞系点样发明呢？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 You're the one I don't wanna lose. Skimming stones, when you feel the waves meet at 42. Unbeknown, something's leading you home. When all the petals fall, I'll care for you. 17世纪有一位作家德马尔茨写了一本小说，就是讲一个犯人用皮单从高塔跳落嚟越狱的情景。于是法国人路诺尔曼看到这本书之后就深受启发了，开始研究怎样用风力安全降落。路诺尔曼疯狂地搜集资料，得知原来在意大利有一名囚犯真的成功用一把遮嚟越狱，增强了他的信心。他的亲友听到他的计划之后都非常惊讶，但是他坚持自己的梦想，决定自己整一把大遮。他用了比较不容易烂的帆布，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终于制作了一把大的遮了。路诺尔曼决定在巴黎的高塔上面试跳，消息全篇全城，有人当然就是震惊，亦都有人取笑他。不过路诺尔曼索性不理，他走上那个高塔道，首先用石头来做测试，发现原来好安全，最后决定亲自真系捉住条伞绳跳落去啦。路诺尔曼喺空中感受到风声，发现下降嘅速度原来系唔快，最后仲安全落地，赢得咗围观者嘅热烈掌声。后来大家就将佢嘅发明命名为降落伞啦。 鞋子 折扣，别想起总有些颤抖。 听过呢首作品比较轻快少少，礼拜五嘅早上带嚟 Aska 张智豪《宇宙逃生口》。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又到了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今日我们会同大家讲下关于警方打击超速驾驶的资讯。除了会有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的林启森总督察 Sam Sir 之外，今日还会有新界北交通部道路安全组的罗茂浩督察 Raymond 在这里。早晨啊 Sam Sir， 早晨啊 Raymond。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船仔，早晨啊 Sam Sir， 各位听众早晨。 最近秋高气爽啊，呢一个季节天气咧，真系好适合揸架车出嚟游个车河。咁但系部分嘅司机享受驾驶乐趣嘅同时，可能一时唔为意咧，就会揸得快咗啊，搞到超咗速都唔知。Sam Sir 啊，咁既然今日讲嘅题目系超速驾驶，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超速驾驶系唔系其中一个引致到交通意外嘅主要原因呢？ 可以啊，船仔。咁超速驾驶咧系一个常见嘅交通罪行嚟嘅。根据翻警方嘅统计数字咧，喺今年头十个月啦，因为交通意外引致伤亡嘅人数咧系有18,699人，当中涉及汽车驾驶者咧以及系电单车驾驶者嘅伤亡人数咧就合共有9,691人，占咗整体意外嘅数字咧系超过一半噶。咁超速驾驶咧，亦都系引致严重交通意外嘅主要成因之一。超速驾驶咧，唔单止系危害驾驶者啦，同埋车上嘅乘客生命安全，亦都严重影响其他道路使用者。道路安全咧，一直系警务处处长首要行动项目之一。打击超速驾驶咧，亦都系我哋嘅工作重点。喺今年嘅一月至十月咧，涉及超速驾驶嘅检控数字咧，已经有超过146,000宗噶啦。我哋警方对于超速驾驶咧系会严厉执法啦，减少相关违例引致嘅意外，希望咧令各位道路使用者咧可以喺路面上安全驾驶嘅。 咁法例大家都相信非常之清楚噶啦，咁但系总系有一啲驾驶人士为咗追求刺激，做出一啲危险嘅驾驶行为，有啲车主更加会对自己嘅车辆进行一啲未经过批准嘅改装，警方系会点样处理呢一啲嘅非法改装嘅车辆呢？ 嗱，船仔，車輛改裝咧就唔一定係非法嘅。例如咧，有啲改裝係為咗方便殘障人士，並且咧經過運輸處申請，係可以合法咁樣喺馬路上行駛噶。但如果車主只係為咗自己個人喜好，而喺車輛進行一啲冇必要而且有機會影響車輛結構安全嘅改裝咧，例如係改裝車輛嘅胎盤。呢啲經過改裝嘅胎盤咧，並冇配備有安全氣袋。如果發生碰撞嘅時候咧，有機會對司機造成嚴重傷害。嗱，另一個常見嘅改裝咧，就係將一啲唔合適喺路面使用嘅賽車車胎改裝。啲胎紋咧係比一般道路使用嘅胎紋係少噶。喺雨天嘅時候咧，好大機會咧，因為胎紋排走唔到啲雨水，就會容易導致跣胎而發生交通意外噶。 係啊，威文 Sir， 咁至於其他特別影響到其他人嘅一啲非法改裝咧，就梗係排氣系統啦。特別喺午夜嘅時分咧，死氣喉發出嗰啲聲響咧，會對道路附近一帶嘅居民咧係造成一個滋擾嘅。咁警方重申啦，任何人對於車輛係進行未經批准嘅改裝咧，並且喺道路上使用，除了車輛有可能會被即時扣留作檢驗之外，車主和司機都會一起被罰款，最高10,000元和監禁6個月。 咁車輛梗係要喺唔同方面都要符合翻法例嘅要求先可以使用啦。咁講翻超速駕駛啦，有啲人明知係開快車係一個違法嘅行為，咁但係同樣都係會挺而走險噶。而家香港嘅司機超速駕駛嘅違例情況係點樣樣咧？ 係啊，船仔，咁其實咧有啲司機咧，佢係會選擇咧喺午夜嘅時分咧約出嚟聚集啦，喺一啲即興嘅公路啊同彎多路窄嘅山路上面咧係互相追逐嘅。 除了会紧贴前车之外呢，还会在路面上呢是左穿右插。期间呢会有不时呢是一些爬头和越线的行为。完全呢是将自己的一时的快感呢是凌驾在其他人的生命之上。警方在这里提醒呢是各位驾驶的人士啦，超速驾驶除了可能会引致车辆失控，跟车太贴呢亦都是很容易会撞到前车的，引致了意外的发生。而要数当中最最最危险的行为就梗是越过双白线爬头啦。一旦迎面呢是有车辆驶及呢，后果一定会好严重。唔好以为呢超速系小事，无论系咩理由呢都唔系超速驾驶嘅借口。出咗事先嚟后悔呢就太迟㗎啦。 讲得好啊 ,Sam Sir。喺度呢我都想分享一个开快车引致致命交通意外嘅判决。事发呢喺2021年两架私家车夜晚时分呢沿新娘潭往沙头角方向行驶。去到呢一个落斜左弯嘅时候，前车高速越过双白线爬头，同迎面驶至嘅另一部车相撞。被告嘅私家车随后撞向前车。事件呢导致两名司机死亡，五人受伤。案件呢喺今年五月喺区域法院审理。法官呢喺判刑嘅时候呢表示案情严重。涉案两架车离开停车场一分钟之后呢就开始加速。喺时速上下50公里嘅路段中呢以超过100公里嘅时速高速行驶。而且呢喺 S 字形嘅路段上呢係互相切线，係极端危险。两车呢以高速紧贴对方互相切线，法官呢斥责被告自私鲁莽，冇理会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只係因为自己一时嘅兴起导致朋友死亡。车上呢嘅乘客亦都受到严重嘅伤害，难以完全康复，仲牵涉另一个无辜嘅司机死亡。最终被告承认两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两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严重受伤害罪，被判囚58个月和停牌7年，刑罚是反映了案件的严重性。 合法的赛车活动当然是非常精彩和刺激啦，不过如果在道路上面进行就真是危险而且又不好玩啊。 冇错啊，船仔，赛车咧系一项专业嘅运动。警方咧喺度提醒各位驾驶者，马路咧系唔系赛道，赛车系需要经过长时间嘅训练，并且喺封闭嘅赛道上面进行。而且赛车场上面咧系有一系列嘅撞击啦，同埋缓冲嘅措施。赛车手咧身上咧亦都有保护装备。喺马路上开快车咧，去模仿赛车手嘅驾驶方式，实在是非常之鲁莽、不负责任和不成熟的行为。谨记呢，车辆是代步的工具，就算外观和赛道上呢是跟赛车相似，实际上呢设备是完全不同的。一旦是因为超速呢而导致车辆失控呢，对于自己啦及其他道路使用者来讲都是灾难。在路面上是设计模仿赛车手的行为。 警方除了用一些精速摄影机之外，在针对超速驾驶、危险驾驶和非法赛车方面，有没有什么的执法行动呢？ 当然有啦，警方一直采取不同的策略，亦会恒常和不定时进行针对性的执法行动，提高道路安全的水平。就在刚刚过去的9月和10月，新界北总区交通部针对即将举行的澳门赛车比赛进行代号奔区的反非法赛车行动，以情报为主动，配合科技搜证，在区内的赛车黑点包括是全锦公路和屯门公路等作针对性的部署和录影搜证。行动期间一共侦缉6宗非法赛车，涉及14架私家车。案中的私家车被发现在全锦公路非法赛车，部分牵涉私家车在全锦公路不断高速来回，在一段限速50公里弯多而且路窄的公路是以超过时速135公里行驶，并在弯位多次横越路中的双白线进行追逐，是非常危险的。 是啊 ,Raymond Sir, 咁呢次行动呢我相信都係拍摄到呢有车辆分别喺屯门公路啦同埋喺吐露港公路等主要降道呢非法赛车嘅。喺行车线之间呢左穿右插。 新界北嘅交通总部人员咧，系经过深入嘅情报搜集咧，同埋调查咧，系成功锁定咗涉案嘅目标人物。最终咧，喺全港多区啊，以涉嫌非法赛车啦，同埋驾驶时冇第三者保险嘅罪名咧，拘捕咗14名嘅男子，年龄系介乎20至33岁。所有嘅车辆咧，而家已经系被扣留检验啦，而被捕人士咧，亦都系保释候查中。案件咧而家系仍然调查当中啊，警方咧系严厉谴责涉案嘅司机呢啲咁嘅非法赛车嘅行为咧，系除咗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之外，更加系引致严重交通意外嘅主要成因。警方喺度对所有罔顾其他道路使用者嘅行为咧，系绝不姑息噶。 非法赛车系一个非常之严重嘅交通违例，真系要靠警方严厉咁样执法去抑压呢一啲嘅咁危险嘅行为。不过唔知道警方又有啲咩嘅新嘅技术可以打击呢一类型嘅罪行呢？ 喺呢方面咧，船仔警方已经喺全港咧各主要嘅干道啦，系设置咗一啲侦测车速嘅摄影机。呢啲相机咧，其实已经系升级咗噶啦。除咗一般嘅测速之外咧，仲可以录影埋冲红灯嘅车辆噶。此外咧，警方咧亦都会利用镭射枪啦、流动雷达进行咧不定时嘅侦速，而安装喺交通部嘅巡逻车上面，已经有呢个摄录系统啦，去将侦速啦同埋系自动车牌识别咧两个系统咧合二为一，同时咧可以打击系用假车牌啦同埋开快车嘅车辆，去配合呢啲流动嘅工具咧进行我哋嘅突击执法行动。令到我哋嘅打击超速驾驶嘅行动咧系更加具弹性噶。咁我哋警方咧喺任何时间同埋地点都可以执法，令到驾驶者咧系时刻需要保持警觉，减低交通意外嘅发生啦，同埋提升道路安全嘅。 冇错啊 ，Sam Sir。嗱，而喺咧宣传同埋教育方面，警方一直联同运输署、道路安全议会，提高驾驶人士嘅道路安全意识。警方咧会继续透过网上资讯平台、社交媒体、电台广播同埋宣传刊物去发放有关道路安全嘅网上短片同埋资讯噶，提醒司机要时刻遵守交通规则。嗱，我哋咧亦都喺每次嘅大型执法行动之后咧，透过各大媒体报道同埋发布执法嘅成效，希望咧造成阻吓嘅作用，提醒大家唔好以身试法噶。 真系好多谢 Raymond Sir 同埋 Sam Sir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于超速驾驶嘅道路安全资讯。节目去到尾声啦，喺完结之前，不如同大家都推介一个非常之有意义嘅活动，听众可以同自己养嘅小动物一齐参加。不如就由 Raymond Sir 同大家介绍下。 好啊，船仔，喺12月21日星期六。警队动物守护社区大使计划将会在大埔白石角海滨公园举行为爱护动物一族而设立的全城带动 Sunny and Sander 慈善跑活动的。除了有刺激的障碍跑可以得到精美跑手包之外，参加者还可以和爱犬齐齐挑战最多人同时与狗狗亲吻的世界挑战纪录赛。现场亦设有多款摊位游戏、美食摊位和即影即有的打卡装置，还有机会和守护之星警犬 Sunny 和 Sander 近距离互动，和心爱的毛孩创造难忘的回忆。立即上我哋嘅警队社交媒体报名啦！ 今日非常之多谢晒 Sam Sir 同埋 Raymond Sir， 我哋下个星期同大家继续分享警队嘅资讯啦，拜拜！ 拜拜！ 拜。 早晨9:09，投资好套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市场关注俄乌局势嘅发展同埋联储局官员个讲话。美股三大指数做好啦，道指有得升啊，升461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升31点啊，纳指咧升6点，原先升多啲嘅，咁点解咧？咁啊啲大科技争啲，有啲其实 Nvidia 咧好叻噶啦，创咗佢嘅股价嘅新高噶，全日咧就收报146.67美元啊，升个0.53%，原先系升多啲啊，不过咧拼多多不似预期，股价倒跌10.6%啊吓，咁啊拖累啦呢边手。香港上市即係佢嘅竞争对手啊，或者同佢同系列一啲电商平台呢都争啲，所以港股 ADR 都要跌嘅咁啊。礼拜五啊，密切留意一下呢股票市场嘅变化，呢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喎，船仔。 冇错，既然嚟到礼拜五啦，今日11月22号有朋友生日嘅话，又或者係结婚周年纪念日呢，都可以打电话上嚟晨光第一线 Morning Call 嘅环节18723888 㗎。喂，今日容易记1122，我都好多朋友今日结婚嘅，希望佢哋咧，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先啊！如果你听到个电话呼吁，好想争翻个位，1122啊，咁啊，打个电话嚟。如果你话庆祝下啲结婚周年纪念日都可以嘅。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交流咗喺法庭上边嘅环节咧，就系大壮开麦啦。所以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咗大壮麦嘅。早晨， 早晨，小白。 最近咧，我亦都留意到啊，好似一啲睇报章嘅时候咧，多咗一啲嘅字眼，令我谂翻起以前一套嘅剧集。咁啊，如果冇记错啊，都应该系嗰位朋友叫丁蟹，即系秋官嚟嘅，系啦。咁啊，饰演呢个角色咧，咁亦都有啲嘅法庭嘅官司喺度。咁又系咧，同而家今时今日咧，见到好多唔同嘅字眼。一样出现过，就是自辩啦。 哦，你讲开阿秋官咧，真系戏露中横。 咁啊，梗系啦。 一方面就做大侠，哇！一方面咧做阿丁生啊，真系吓亲人。 系啊系啊，嗰种野蛮嘅性格真系演绎得非常之好啊。 系咯，所以啊，要真系呢啲前辈，即系好多。今时今日啲艺人都可以借镜学习下啦， 啱啊啱啊， 咁啊观众睇得都开心啲。 啱，同意同意。 不过小白提及咧就话呢个自辩呢两只字咧，即系自己嘅字就辩护个辩啦吓。咁咧好多时我哋见到啲中文嘅传媒啊，有啲乜嘢Tuber 系嘛，咁都会提及，但系其实一般人听落咧呢个自辩咧，好多时我见佢系覆盖紧两只。在个刑事审讯的程序上呢，两个不同的东西来的。 哦，是的吗？咦，我真的不知道，我以为好像以前我细个阿妈闹我，我就自己解释咯，我以为是这样的。 字面似乎是这样解的。不过呢，正正呢就是现在这轮呢，在这个法院里呢有两宗案件，都是被呢是描绘为，即是描述为呢是自辩的这样。咁一宗咧就係呢個高級學府啦，嗰啲好叻嘅教授咁，即係重審謀殺案啊，咁就而家進行中嘅，全部形容就佢選擇而家咧就係自辯咁樣啦。另外亦都有以前啲傳媒大老闆啦嚇，咁亦都有宗審訊咧，佢又係傳媒話佢咧就選擇自辯喎咁樣。咁兩個案件裏面嘅自辯咧。是有分別的、 竟然間是有，我以為真的好像阿媽打仔那樣，自己你解釋啦，樣你自己講啦，不找律師啦，我自己講這樣而已。 做緊不同的事的、先講前者啦，案情當然我們不會提及， 當然啦，當然啦， 審訊進行中，不過這個傳媒都有提及呢，就是說他現在呢就是自辯這樣。如果你看回上去那些案件審訊表呢，好多時顯示到就高等法院原仲庭啲案件咧，就會如果係有邊間律師行代表咧，就會印埋出嚟嘅。咁但係而家教授一件案咧，寫住 in person 啊，即係佢個人自己處理啦咁樣。嗱、呢個字面咧就咁睇，即係好多時見到啲審訊程序咧，啲被告都有律師代表噶嘛。 係啊，冇錯。 咁即使佢话自己即系荷包唔够钱，都有法援去帮佢啦，咁都系有律师代表啦。咁、但系今次案件咧，就睇啲传媒报道就话审下咧， 咁啊，呢個被告人咧就選擇我唔使律師啦，自己做啦咁嘅樣。 哦， 咁呢只字片咧就即係佢代表自己咧咁叫嚇，去進行個審訊嘅。咁就當然係包括盤問嗰啲控方證人啦。稍後嘅可能佢需要係向陪審團做結案陳詞啦。如果由頭到尾都係佢自己冇揾律師咧，開案嘅時候有啲咩？法律上的嘢，佢識好唔識好啦，佢可以係自己個人提出啦。因為喺個庭裏邊咧，就冇辯方律師，冇辯方律師團隊咁嘅。 但係做乜我又發現一個問題喎？如果我啊，真係諗住，譬如我自己本人選擇自辯咁樣， 係大家律師，不過繼續講。 係大家律師當然係啦。咁但係嗰啲咩結案陳詞啊，或者開庭要講啲咩，其實我唔識嘅喎。但係我又中意自辯嘅，咁我可唔可以揾人教嘅咧？ 好似。有時候打官司咪好似做套西裝咁，或者係去煮啲美食咁咯嚇。咁你話喂，我係要自己煮啊，我中意煮咁嘅樣嚇。咁又或者做西裝，我中意自己裁、自己剪、自己縫、自己 度身，都得嘅，都得嘅。 冇話唔得嘅，整出嚟咩樣？ 哦， 咁啊睇你知幾多咯。咁啊，梗係可以問人啦咁嘅樣。不過你問一個咧，佢就第一佢喺香港嚟講咧，有啲條例咧。就限制住佢有專業資格先俾得意見你嘅、法律都係啦。另外就係、佢如果走出去個法院度咧，就唔可以代表你嘅喎，即係臨床治理就唔得嘅。我相信打電話問功課，可能你唔係問專業嘅嗰、那個都有四分三桶水，但係就唔係咁專業嘅意見，大家傾偈咧，或者得啩。咁、所以呢一隻咧，我叫前者啦，教授呢啲咧。個自辯咧就其實就係、可以形容為自己代表自己審曬成宗案件都係佢處理嘅。咁、但係另外一隻自辯咧，大亨傳媒嗰個咧，佢嗰隻自辯就唔係咯，佢係有律師代表嘅。 咁又叫自辯㗎啦？ 因為咧嗱、香港地即係呢個、刑事審訊咧，就類似咧你話喂踢波咁啊，有上下半場嘅嘛。係 啊係啊。 咁、當然佢法律上又唔係咁叫咧，就方便理解啫。我咁講啊。咁上半場咧，即係先開嘅嗰部分咧、就叫控方案情咁啊，淨係控方證人出嚟嘅啫。咁但完咗之後咧，有表證成立嘅話咧，就到下半場咧就叫辯方案情啦。咁辯方案情嚟計咧，嗰、那個被告人嘅選擇咧，可以自己出庭即係做口供，就係講佢嘅故事啦咁樣。但係呢個唔係必須嘅喎咁所以法庭會提醒翻啲陪審員就嗱、被告咧個權利咧係可以唔出嚟自辯或者係作證嘅、其實正確啲就係佢行出嚟。俾正功，咁所以佢唔出嚟咧，你唔可以話，因為佢唔出嚟，仲係咪乜嘢啊？咁，但係當然啦，如果指控嗰啲嘅嗰啲證據好強啦、如果佢唔出嚟解釋，呢、這個就佢自己決定啦嚇。咁嘅時候，但始終咧，佢有個權利嘅。咁有時佢行出嚟俾口供咧，咁媒體就會叫做自辯啦咁樣。咁當然出嚟咧，就會面對主控官就會。盤問啦，戳佢口供啦，法官大人都可以咧，即係話想澄清一啲嘢咧，向佢提問嘅。咁有啲人就死啦，俾人提問下，答出嚟啲嘢唔知會唔會俾人感覺到真話似大話，定係大話變咗真話嗰啲就係啦。真的真不了，定假的假不了咧？ 咁我又好奇，有冇問一問咧？有冇啲咩情況底下，其實自辯係好嘅？有啲咩情況，或者我覺得大部分情況底下自辯都唔係咁好，係點樣分嘅咧？ 呢樣嘢咧，就即係幾乎次次審訊咧，嗰啲無論係英雄好漢啊、江湖豪傑啊、舉雙官股咧，都問噶啦。律師咁咧出去比好定唔比好咧？咁嘅樣、你睇下咪行貨嘅答案咯。行貨就係你俾得好咪好咯，俾得唔好就唔好。 咁又多唔多呢啲即係以前嘅慣例，就係話有啲朋友我選擇咗自辯，但係後期咧又真係又要啲律師團隊又要出翻出嚟幫手咁樣嘅咧。 咁都有嘅因為始終佢可能開頭信心爆棚啊，咁啊諗住自己得嘅咁搞搞下咧。就發覺或者法官都發覺話你咁樣搞落去好似對你唔好公道、你自己再諗諗啦咁樣佢又決定都係揾翻律師有嘅、不過就有少少理氣咧，就因為之前可能已經有啲證人咧、就出過嚟嘅啦嘛，咁、 就算個律師接手咧，第一佢睇翻曬、聽翻曬咧之先啊，即係法庭上面發生咩事，或者證人講過乜嘢啊，咁啊跟住接手之後咧，可能比較更理氣就係話，依某些證人其實應該向佢問啲乜，指出啲乜嘅。不過啲證人已經俾完噶啦。即係打趣講，譬如佢接手嘅時候都已經有十個證人講完咗嘢啦，走咗啦。咁你就嗌翻佢翻嚟咧，就重召啦。亦都試過有案件就係嗰兩個證人咧係啲旅客嚟嘅。俾完口供都搭飛機走埋。 係啊，走埋啊。 啊嗱，咁点搞咧？咁啊样都要搞噶。 哦，咁啊，所以都几麻烦。如果你真系唔识嘅话咧，下下自己叉只脚落去，就谂住等我嚟，咁啊，可能真系最后又搞咗个大头佛。 唔识就 if in doubt 同埋 leave it out 啊嘛，啲洋人都识咁讲，即系有疑问就咪搞啦，咁啊样啊，因为惊搞祸咗，你揾大师傅嚟都。救唔翻啊嘛！ 但系做咩？我又好好奇，想问一个问题啫。律师费嗰度咧，如果唔知我选择咗自辩嘅话咧，哦，咁系咪嗰一刻开始其实又唔使俾嘅咧？ 如果你话系前者只自辩，即系成队兵唔使代表佢啦，咁啊，梗系有计倾啦。除非你之前嗰啲协议有可能系全数一早一条数俾晒，无论发生咩事都要照俾。咁啊，另论啦，如果断日计。就梗係唔使計後面啲日子啦。咁、但係嗰啲後者即自辯咧，個懷疑調翻轉啊，佢選擇上去俾咧，律師費要增加喎，因為 哦係啊， 佢就講笑嘅啫，因為佢上去講，可能下低聽到提心吊膽噶嘛，嚇親啊！ 系医药费都要加翻啲， 咁好笑嘅啫都系。 所以呢啲嘅问题咧，一有啲乜嘢嘅话，无论乜嘢界别啊，揾翻嗰一个界别嘅专业人士咧去帮下自己手，如果唔系就好容易搞出个大头佛啦。 系啊，有信心系好事嚟嘅，不过要系准确啲 明白明白。好，今日咧就同阿大壮咩倾住咁多先，下星期咧又再麻烦你啦，唔该晒。 唔好咁讲，好，拜拜，小白，拜拜。 唔知你屋企有冇用开地毡嘅习惯？如果有用开嘅，污糟咗嘅地毡会攞去洗咗佢啊，定系抌咗佢买过张新呢 ？Vicky 喺土耳其都买咗张土耳其地毡翻屋企。不过原来全球每年都会产生大量嘅地毡废弃物，好似喺欧洲每年大概有160万吨嘅地毡废弃物，其中有60%会抌咗去堆填区，而剩余嘅就会攞去烧咗佢。无论是抌落堆填区定是烧咗佢都好，在呢两个过程当中都会产生有毒嘅物质，严重影响我哋嘅环境啊！澳洲一间大学嘅团队就尝试用地毡嘅纤维加入去混凝土当中，然后涂造成为圆柱同埋方形柱，之后就攞佢嚟进行压缩、弯曲、拉伸等等嘅测试，结果显示。加入了地毡纤维的混凝土，抗压的强度有所提升，而且还可以减少出现裂缝，大大增加了它的强度和韧性。这个研究结果告诉大家，不要的地毡不再需要扔到堆填区又或者烧了它，废弃的纤维仍然很有用处。不过最好的做法就当然是不要立乱扔了张地毡它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林千莹的作品，请不要说对不起。 晨光追踪三十一。 继续嚟到 Happy Friday 11月22号咧，今日揾你阿昌，早晨阿昌， 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 团仔，系咁啊！星期五嘅夜晚嘅时候，7点35分，有咩好节目介绍俾我哋嘅听众先？ 咁啊，送俾大家有以事论事，咁啊，继续咧呢个节目同大家报道一下啦。呢个星期立法会里边嘅事务，睇下啲议员咧就倾过啲乜嘢啦。咁啊，呢个节目亦都可以咧，让我哋观众啊，我哋市民可以咧好扼要咁样知道、了解到咧政府嘅施政理念。嗱，咁今晚嘅节目咧就会同大家报道一下啦。呢个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啊曾国卫咧，就喺呢个立法会里边同议员啊汇报咗呢个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五个专。內地的辦事處加埋十一個聯絡處咧，咁啊喺過去一年咧嘅工作情況嘅，咁啊另外啦，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咧，亦都喺個會上面向議員匯報咗公務員嘅整體編制啦、實際嘅人手啦、當中有啲人手嘅流失啊、年齡同埋性別分布嘅最新資料。咁啊，如果咧關心呢幾個議題嘅朋友咧，記得今晚7點35分要留意呢個議事論事啊！ 我幾有興趣睇下咧，究竟係男多啲定女多啲？嗱，我就咁从香港电台嗰度睇，我嘅感觉咧系好似男士多啲嘅。 系咩？我感觉好似都好多女士喎。 系咧， 但系有 tag 噶嘛？你计埋啲 tag 嗰啲本身，我唔当佢系可以唔当员工噶嘛？嗰个第二个部门嚟噶嘛？ 咁有啲系噶嘛？譬如 camman 嗰啲都系噶嘛？ 哦，咁又系， 嗰度都好多噶。 但系我系电视部嘅阿卓嘛，我喺电视部嗰度，我觉得女士又偏多。 系咩？ 系咧。 咦，阿卓，等我去电视部嗰度揾下你先。 好啊。真系想知道，实际我都想知道啊！ 系啊， 我又唔系净系想知道即系性别分布，我想知道个年龄分布啊！即系睇下咧，会唔会有好多同事就嚟退休咧？即系会唔会有啲新嘅同事会加入？咁啊，等我准备一下，等我知道使唔使要去做多啲嘢咧？即系我都好关心呢样嘢。 系你唔使嘅，你慢慢会越嚟越位高权重噶啦。 系陈贵贵贤啦。 咁我记得今晚咧就睇7点35分嘅以事论事，咁啊睇下究竟啊人手流失啊，呢一个嘅年龄分布啊或者性别嘅情况系点样样噶啦。咁去到11月23号嘅星期六晚上9点钟，亦都系有一个特辑喎，系嘛？ 冇错，咁啊，听晚九点钟嘅迎战全国运动会，嗱，咁呢个节目咧就即系顾名思义啦，就睇下我哋香港点样迎战呢个全运会啊。咁啊，话说呢个第15届嘅全运会咧，就喺明年11月嗰个时间举行啊。咁就由广东、香港同埋澳门三地共同承办。咁我哋香港咧就会承办8个竞技比赛，咁啊，当中有剑击啦、场地单车啦、高尔夫啦、七人榄球啊等等等等。咁都系我哋香港嘅一啲强项嚟嘅。咁啊，呢个节目咧就会同大家咧睇下啦，1年5集睇下啲三地共同承办呢个城市系点样展开嘅，即系事前有啲咩筹划嘅准备啦。咁啊，特别会同大家睇下咧，呢三个地区喺硬件配置方面点样筹备，即系包括嗰啲场地啊、运输啊等等等等，亦都会同大家睇下。呢三個地方嗰啲運動員同埋相關嗰啲體育總會咧，點樣去到針對呢個全運會嚟緊呢一個比賽咧，去到部署同埋訓練。嗱，咁啊今集咧，即係聽晚九點鐘呢個節目咧，就會同大家睇下香港一啲唔係普通場地，係一啲好獨特嘅場地。咁啊，會同大家睇下咧，嗱，近年三項鐵人咧呢個運動員咧，我哋香港嘅選手咧喺好多大賽裏面嘅成績咧，都大家有目共睹，都係比以往好好多。 係 啊，咁啊嚟緊呢個全運會咧，三項鐵人呢個比賽就喺我哋香港嗰度舉行。咁啊好特別喎，平時三項鐵人咧，你會見到咧喺啲郊外嗰度舉行嘅，但係嚟緊呢一屆全運會咧，我哋呢個三項鐵人嘅項目咧，就喺維多利亞港同埋中環海濱等等嘅地方舉行，即係入咗城市玩三項鐵人，嗰個景觀好唔同嘅。咁但係咧，亦都即係除咗提升咗我哋嘅觀賞性之外咧，嗰啲運動員嘅部署咧，亦都唔同曬喎。咁啊，今集會同大家睇下呢條路線係點樣跑法啦，點樣玩法啦。另外啦，亦都會我哋會訪問下咧呢一個香港嘅代表，就係有呢個三鐵嘅大師姐啊蔡欣然同埋大師兄黃子圖，睇下佢哋點樣去到備戰嘅。咁啊，如果大家都有興趣睇下點樣嚟緊呢一屆全運會三鐵嗰條路線係點樣玩嘅咧，記得要留意聽晚9點鐘港台電視31迎戰全國運動會啊！ 咁所以大家咧就记得要留意啦。嗱，因为咧船仔咧，冇办法嘅，我咧三王铁人应该净系做到游水咯。 吓、 啊，我 点啊？你跑步 跑唔到噶？唔系，我谂到啦，我系佢哋嘅 mini 版，啊、我系三项铁人，每个做一分钟，咁就每人三分钟。 咁都唔系好铁啫，船仔。 mini 版啦，唔掂啊！ 唔系睇下佢哋点样备战咯，可能觉得偷到丝。 你唔系三项铁人，你三项纸人咋？ 哦，系咯，唔紧要，唔紧要。我就系喺嗰度偷丝嘛，睇下佢哋有啲咩 tips 咁啊。所以大家记得留意住星期六晚上九点钟嘅迎战全国运动会啦。今晚唔该晒阿昌，我哋下个星期继续讲，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纲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在很多方面的优势独特，在园区建成之后，对香港的优势不感到担心。他强调，纲要出台之后，目标已经明确，只要向着同一方向去做，香港园区一定会发展得非常好。纲要提到简化科研物资和设备的出入境手续和审批程序。孙东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提出以绿色通道和白名单等的机制，是为了让一些过往不能够通关的物资，日后可以在园区内可控范围之内便捷流动。纲要又提到，特区政府和深圳政府正是探讨在河套合作区的东西两侧，分别兴建跨河行人桥，连接两个园区。孙东说，双方会密切磋商几时动工，怎样做好人流控制等。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在老挝万象举行，共同主持会议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说，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都将会坚定不移和东盟一起增进团结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他又说，海上问题事关各方共同利益，应该树立长远战略眼光，稳步推进海上安全合作，努力将矛盾困难转化为合作机遇。另外，董军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上说，亚太地区保持总体稳定，但被卷入地缘冲突的风险现实存在，中方愿意同各方一起坚定巩固东盟中心地位，反对另起炉灶搞小圈子，反对将集团政治阵营对抗引入地区。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领袖金正恩指责美国加剧紧张局势并进行挑衅，指朝鲜半岛从未好似依家咁样面临核战争的风险。報道說，金正恩昨日出席在平壤舉行的武器裝備展覽會開幕式並發表講話。金正恩說，他曾經與華府談判，但是結果只是凸顯了華府對北韓的侵略和敵對政策。他呼籲要發展並升級武器裝備，並誓言會繼續提高國防能力，以加強國家的戰略地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晚上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天气显著转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82点，升79点，总成交金额6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0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98点，跌21点。 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11.6升4蚊，友邦保险57.8升9.5，阿里巴巴83.95跌4.5，华虹半导体22.95升9.5，百度集团77.55跌6.3，京东集团139.6系升1.7，盈富基金19.8升8仙，信宇光学科技59.85升2.95，美团173.3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3，日元154.36，瑞士法郎0.887，加元1.397，人民币7.246，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048，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38,366点，升340点。港金报24,80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77.89美元，卖出2,67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提翻你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合石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咁就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嘉盛苑。咁另外，富裕小轮有船只机件故障，以下班次咧系暂停服务，由北角开出嘅10:00同10:30嘅班次，另外由观塘开出嘅9:45、10:15同10:45嘅班次咧都系暂停服务。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尖沙咀方向车龙到新楼街。东隧去港岛龙尾启田到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西隧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的龙尾到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车龙去到星河名居。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咁青马大桥咧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慢线封闭。咁现时青屿干线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开放俾车辆使用。最后有环保署提醒你，4.1号计划依家已加埋抽湿机、干衣机以及更大容量嘅雪柜同洗衣机。想预约免费上门回收，可以致电回收热线2676-8888。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朋友可以陪你玩，陪你笑，陪你倾，仲可以陪你行。日行万步可以改善身心健康，减低患上慢性疾病嘅风险。近近地同朋友一齐行路，代替搭车。或者行楼梯代替搭 lift， 记得约埋朋友一齐行下倾下，陪我行，陪你讲，同朋友一齐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资讯啊！ 大家好，我是 Andy 梯平的曼平，我喜欢听的音乐类型是摇滚音乐，他们那只槽其实并不是单纯的槽或者单纯的大声，而是它是一个声音打入你的心里面。 第35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公众投票经已顺利完成，感谢各位乐迷支持，奖项结果公布，请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环球榜。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我是 CIBS 制作人 Who's Next？ 我夠想做广播人啦，但係我都未试过开咪点做喎、 啊。报名上堂学下嘢囉。 上咩堂啊 ?CIBS 广播技巧工作坊。 11月22号晚7点，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在中环街市地下中庭，会有港台节目主持侯家明、陆宇光笑住教大家怎样开咪做电台节目。 咁我仲系下一个广播人？ 咪住，报咗名先啦，立即登入 CIBS.RTHK.HK， 输入最新消息就可以报名。 CIBS 人人广播。青春往事，壮怀激烈。港台电视31，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 故事发生于70年代尾的北京城，五个年轻人在什刹海冰场相遇相交，因着不同的性格、背景和志向，发展出不同的未来与人生。 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早晨9:41，星期五的早上，直播室入面有船仔、小白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系咪连太太一起倾下偈？连太早晨， 连 太 早晨， 你好啊，连太， 早晨啊，三位主持， 好精神喎，连太，有咩开心嘢先？ 好开心啊！今日系我同我先生嘅结婚周年纪念。 哇！唔怪得你咁开心啦、啊。 嗱，我都话咧，呢啲1122咧就好开心嘅、 就 是，又好记啊，又开开心心。今日去边度庆祝啊？咁样两公婆？ 冇啊，都系餐厅食餐饭咁咯。 哦，边个拣噶间餐厅啊？太太。 系啊， 系你拣噶系嘛，太太。 系啊系啊，我拣噶。 系啊， 系咪想去好耐噶啦呢间餐厅？ 太太，我想问你个头盘系咩啊？白松露定系黑松露？系啊。 唔知啊， 唔知啊，唔知啊，有嘅。 等我先生拣啦。 哦，好好喎。 咦，咁几好，一个拣餐厅，一个拣咩料 啊？几好 啊，系啊 ，perfect match 啦。 好好唱苦菜。 你哋结咗婚几多年啊？ 26周年。 哇！ 好开心哇！你嗱，我哋冷静啲，我哋唔好发问问题字。你听下连太，佢不断都有种轻松、好爱嘅笑， 同埋嗰种 少女笑， 好甜蜜啊，好甜蜜嘅笑声。 结婚先， 我真系好爱我老公嘅。 哇！好嘢， 我成日话呢啲咪男女平等咯，即系唔好成日要阿男士做嘅。 喂，你呢句咧，我非常之认同啊。 系啊，我觉得咧，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I love you 啊，或者我爱你咧，有阵时男士真系要讲多啲嘅。不过我唔觉得女士唔应该表达咯。有阵时咧，男人咧唔系石头嚟噶，佢都会好容易被感动同埋融化嘅。我听过一个故事咧，个老公同老婆啦散步翻屋企拖住手啦，个老婆突然间同个老公讲我爱你咧。佢老公突然间喊啊，喊得好紧要。佢话老婆，原来我好耐冇听过你讲呢句说话，原来你讲呢句好好听、啊， 真系眼泪为你流啊！ 所以我建议你多讲啊，连太好唔好？ 系 咯，我多讲嘅，我多讲嘅、 哦，太好啦！ 咁今日老公又有冇多讲呢？ 含蓄啲， 哦，含蓄啲，唔紧要噶，系啊，一粒一突啊嘛， 系啊， 咪啱咯， 系啊， 先生做姓行噶。 先生做 IT 行业嘅。 哦，你呢你就做全职主妇。 我都想，不过唔系嘅，我系在职主妇。 在职主妇， 你都要做下嘢嘅系嘛？ 做嘢嘅，做嘢嘅。 啊，咁好好、啊、喎！你有冇谂住 plan 今日嗱？除咗庆祝26周年之外，都去下旅行仔啊！嚟紧圣诞。 都会嘅，因为有我两个小朋友放假喺外国翻嚟，我哋都会谂下同佢出去玩下咁样。 喂，你两个小朋友喺边度读书啫？讲嚟听下。 喺澳洲，澳洲。 喂，咁即系你哋都可以过下澳洲喎。喂，依家过澳洲正，夏天 系啦， 有我系啦，避寒 系嘛？会 plan 出年五月会去咯。 哦，五月喺澳洲边度读书啊？墨尔本 Adelaide 嗯，阿德莱德，哇，阿德莱德啲楼嘢升得好劲喎。 系啊系啊，我都听我啲仔女讲系啊。 就话你啲仔女咁快买楼啦， 又升得咁 开 心，有本啊，我已经系嘛？ 冇本。 好啊，阿德莱德好地方嚟啊，房地产投资。我哋今日过去睇下整个考察团先，到时带埋阿 O 小白同埋船仔一起过去好吗？ 系啦， 有机会有机会。 睇下袋鼠，系啊，睇下袋鼠， 睇下树熊， 系啦，咁开心啦。嗱，不如咁啦，嗱，释放个时间俾你啦，同先生讲下，26年入边，即系开心嘅事情一定比唔开心多嘅。不过入边最难忘嘅片刻又系点？咁啊，多谢说话都交埋俾你讲。 系啊，情深说话而家讲。 好多谢我先生啦。结婚26周年啦，咁当然有。有啲嗌叫啦，亦都有好多好开心嘅时刻嘅。咁随着佢年纪，大家啦唔系佢啦，大家嘅年纪都增长啦。咁佢就踏入步入呢个退休年龄啦。咁我都好好希望佢好享受日后嘅退休生活啦，同埋我哋日后嘅生活继续幸福快乐咁样行落去啦。 好 啊，可唔可以讲得句老公我爱你先啦？ 当然啦，老公我爱你啊！ 好事啊，系你先拣嘅咋？你话拣张学友嘅歌，我自己咧个 song list 入边最 sweet 嗰只张学友歌就系呢一只啦。我哋一齐听一下好冇啊？送俾你两公婆，祝你哋咧26年之后咧，好快就到咧结婚52年啦吓，啜一声就到。好，恭喜晒，拜拜。 多谢晒，多谢，拜拜。 上个世纪将已就备，然后这生分享趣味，换了角色，换了场地，都等待你。若要说出什么是你，谈话思想都好细腻，明了内心如同知己，写我人生精彩传奇，同行共创造时势运气，相识一天算起，我敢担起各样危机，有背后人是你，同行共领会人世道理，假使一天不再飞，远中散步年纪，有结伴人是你。头上多稀疏多美妙，地伴或者眉毛渐少，一切外表都不重要，同行共创造时势运气，相识一天算起，我即使生气觉无理，有慰问人是你，同行共理人世道理，假使一天不再飞，有新相识我便提起，有个爱人是你。 张学友有个人，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最近咧，我突然之间唔知点解又爱上翻呢一种嘅食法。咁系咩嚟嘅咧？咁就系呢一个嘅发包，仲、系要将佢切开咗，咁啊可以最简单就可能控助翻热佢，咁又有蒜蓉咁样。其实、 蒜蓉真 系 好正， 真系唔知点解咧。唔停嘅喎，可以 蒜蓉啦，甚至系即系而家坊间咪好多一罐一罐嗰啲蒜蓉嘅、玻璃樽入边嗰啲蒜蓉嘅，之后直接咧可以攞啲蒜蓉摆落去嗰嚿发包度，之后拎入去焗爐。 喂，其实已经好， 已经好好食噶， 真系已经好香。即系 唔使整磨蒜啊！ 呢、這个我必须讲，因为咧我自己都系蒜蓉控嚟噶嘛。 系 咁，但系咧你嗰一日你真系冇见其他人。 哦， 如果唔系都好浓味咯，真系你搞唔掂噶。你唔好话趁热啦。 咁你咪请埋嗰个人。饮食咯，咁咪大家一齐、 之后啊，梗系得啦，梗系好啦，梗 系 好啦。 咁提议大家，如果今日开会嘅话咧，整一篮呢个发包加蒜蓉，大家一路食咧就一路开会。 你搞唔掂咧，其实咧，坊间咪好多嗰啲辟味嗰啲香口猪啊，或者香口糖，就算再 strong 嗰啲咧，其实真系。我覺得咧，榴蓮同埋蒜蓉味咧，係嗰啲香口豬咧、其實無論點整咧，都整唔走嗰陣味嘅。同埋你會揚翻啲氣出嚟，咁你反搓。 你講呢個咧就啱啦，因為你啲蒜蓉既然會嘅反搓啲味出嚟嘅話咧，我哋試下用呢、這、一個都係發包，咁但係又試下用唔同嘅醬料，睇下大家可以比較一下，或者俾多啲 hints 大家，今日可以點樣處理呢一個發包？ 好啊， 例如。蜂蜜芥末醬，大家有冇食過？ 哦， 其實佢又幾啱呢一個發包放上去嘅時候咧，但佢亦都又甜甜地啦，有啲辣辣地啦，但佢亦都咧唔會好似蒜蓉嗰只咁樣咧，即係有啲味咧就殘留咗喺呢個口腔入邊。但係其實如果你控翻熱嗰個發包嘅話，都係一樣幾好食嘅嘢嚟嘅，而且個味道都幾 match 啊。好啦。跟住咧，亦都可以試下用呢一個最簡單嘅沙律醬啦，沙律醬啦，咁啊搽上去嘅時候，其實又或者沙律醬上面再加少少牛油果，咁都已經咧又係係啊，又係好啱呢一個發包嘅其中一個食法嘅。好啦，咁如果你話我想食呢一個意大利粉得唔得咧？咁樣當然得啦，咁你可以咧就選擇多醬。多酱意思就系你意大利粉已经有足够嘅酱啦，你嗰个 extra 出嚟嗰个多酱咧就系爱嚟食呢一个发包嘅。 哦，好似系 喺个碟嗰度一路滗嗰啲茄汁啊，即系食肉酱意粉嗰啲汁上去，又有啲肉碎， 有 啲番茄味道。 有 听过 有国家有人咧系用发包，用即系用面包啦，就整晒成个意大利粉最后嗰碟酱、一滴都唔可以剩嘅，即系呢个系佢哋嘅食法嚟。 因为我哋平时系咯，你谂下，譬如食法国菜，你最后就系将个碟就 系 攞个包染。 系啊， 晒即系令到成碟乾乾淨淨咁 啊！ 我第一次見咧，即系喺巴黎嘅時候見人哋咁樣食咧，我仲喺度諗咧，嗰陣時唔識啊嘛，第一次去巴黎，佢話啊，佢哋都好慳喎咁樣，即係但原來呢個係一個飲食嘅傳統文化嚟， 可能由慳嗰度引申出嚟嘅，你又未必錯嘅， 唔關事嘅，即係同我想象中嘅巴黎啦，即係我哋細個對巴黎呢個地方好有遐想噶嘛， 好 romantic， 係啦，咩天使愛美麗啊嗰啲，即係大家覺得啊 Paris 好浪漫啊，好雍容华贵，好好多名店咁样，咁但系佢哋嘅饮食文化同我自己一开始第一次接触有少少落差咯，其实， 系啦，咁如果你话发包想再有其他方式处理嘅话，除咗头先讲过嘅酱之外咧，我哋可以喺材料嗰度咧就落手，呢个材料系即系嗰啲硬硬地嘅材料，实体嘅材料就唔系酱啦，唔系 sauce 啦，例如我哋可以准备番茄啦，又或者准备一啲譬如三文鱼，其实鱼生嘅三文鱼，又或者系腌嘅三文鱼。都是铺在上面再加少少嘅香啊，芝士又得啦，当然咁啊香叶，然后攞个牙签笃住佢咁串埋一齐嘅。 系， 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去到处理发包嘅食法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呢啲方法嗱，其实真系有好多嘅问题，就系大家点样去到谂下今日啊，到底以上讲嘅方法边一个最啱你咧？咁就今日可以简单咁试一试啦。 我的享乐时代。 好，9:53，啱啱跳咗一架9:54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自己咧三日两夜嘅东京之旅，咁啊同九位唔同嘅朋友仔咧全男班嚟嘅，咁啊一齐去一个东京啊食买玩之旅啦。 呢啲系咪约咗好耐嗰啲兄弟团嚟噶？ 全部一个二个抛妻弃子， 系 我哋每一个出发 嘅飛，我哋每一個都係乘搭唔同嘅飛機過去 嘅。哦，係啊， 我哋唔係同一班飛機過去，同一班飛機走。 酒店就約喺同一間嘅。 我哋住一間民宿，哇！嗰間民宿咧。都是我人生中住得最差的民宿啦。不过今天咧只讲好不讲差。嗱，去到咧咁，梗系大家疯狂食买玩啦，即系你去士杯呀，去池袋呀，即系我估好多香港人都会咁噶啦。咁你食咗一间咧烧肉放题咧，超级性价比高， 嗯、 大概咧$400一个头咁样啦。咁、 嗯、 你系烤肉放题，即系基本上系你叫几多有几多咯。咁、 嗯、 你会已经食到饱啦，咁、嗯、好开心嘅一个一落机嘅时候有一个咁嘅晚上。跟住咧，我哋就做了一个疯狂嘅举动，就系、是、你都知道東京咧，依家可以租嗰啲咧，滑板車， 哦，系啊， 同埋租單車，電動單車去踩嘅。咁、 嗯、 我哋咧就食完飯之後咧，我哋就喺新宿就踩單車去池袋。 哦， 我哋踩咗45分鐘，成班人 咁，比我想象中快， 好耐噶啦，已經 好耐啦，系啊。 我以為起碼踩多個零鐘啊， 好耐，45分鐘單車，好耐喺度噶啦。 如果喺青即系青山嗰边或者元素嗰边行过去石沟嗰边就 O K 嘅， 系啊， 但系池袋嗰边就另外一个方向， 系因为如果喺新宿嗰度踩池袋咧，你要经过代代木啦，都好经要经都几多地方嘅，同埋咧我哋特登咧就唔拣滑板车，因为原来咧当地你租嗰啲滑板车其实系几方便，但系咧佢有个范围俾你嘅，因为可能嗰个电动滑板车嗰个电咧唔够去咗两个站以外嘅地方，所以你去咗一个。点咧？佢有个圆圈框住，好似圆规咁样框住咗。咁、你去到嗰度咧，必须还车嘅，搵个点、就租另一部再去另一个，再去下一站咁样咯、但系电动单车咧个储电量就相对高啲，同埋咧，我哋真系见过咧，有人咧系俾咧当地嘅警察叔叔咧去票控 吓， 票控乜嘢啊？就系咧票控啊，唔俾佢哋其实嗰个滑板车咧。踩喺行人路啊， 系 咁样咧，跟住就令到 违反当地交通规则啦， 系啦，违反当地交通规则啦，咁、 有牛肉干 真系唔好学习，系、啦， 落咗 wasabi 嘅牛肉干呢个 系呢啲睇到啦，小白你睇到 我见到 啲人几曳啦， 系见到 唔好学习吓，如果唔系你当地被票控咧，咁就难搞啦，系咪？ 如果当地被票控嘅话咧，你又唔交嗰个罚款嘅话，佢拒绝你入境， 啱啊！嗱，放心，唔系主持人啊，我见到呢个画面，我立即叮嘱我嘅兄弟，危险啊！千祈唔好，千祈唔好用呢个滑板车啊！如果唔系你俾当地嘅 系啦 警察哥哥拉咧，你真系唔好问点解啊！你到时咧系咁讲过咩呢都冇用， 都冇用啊！ 过咩啊西乜都冇用， 以后冇得嚟睇机械人啦。 系啊，咁样冇得睇机械人啦，老婆唔放人啦。点解？因为你喺香港都系良好公民，你喺日本竟然俾警察叔叔检控你。 系 啦，嗱呢个，但系咧我啲兄弟咧都好识玩嘅，佢哋识玩系咩咧？帮啲阿嫂咧已经买咗好多嘢噶啦，原来咧今次咁又好兴啊，女士们咧就挂只公仔喺个包包嗰度，咁其中一只咧即系除咗琴日有讲 Lisa 好喜欢嘅 Labubu 之外咧，就系讲埋呢个Chikawa，喂，其实咧我头先就派咗我哋特派嘅年轻。女同事咧就係、是、船仔，認識一下咩似卡華，因為我見咧我啲男仔朋友，即係我啲兄弟啦，瘋狂咁樣夾公仔就夾似卡華啦，一見到似卡華就買啦，因為話自己嘅另一半好喜歡啦，佢話如果交唔到呢個功課咧，佢翻到屋企咧就好似發哥同埋發嫂咁樣啦、 哦， 要跪咁釘啊，跪咁釘啊，幾嚴重嘅罪行咧，係咪先？ 而家真係瘋魔啊！你就算喺香港行街咧、周圍都係呢只公仔。 喂，咩嚟嘅咧？其實佢係一隻咩嘅動物咧？ 佢本身咧。佢有唔同噶，有兔兔啦，有鼠鼠啦， 系咩？但系同一个卡通片入边发生。 系嗱，佢本身系一套漫画嚟嘅。 哦。 咁但系咧，即系本身系画啦。咁但系呢个作者咧，就最即系佢总之爆红就系话说佢出咗一套卡通片，揾咗好著名嘅声优嚟做配音。系、 哦、我识讲嘢嘅个 character。 识讲嘢少少啦，但系咧我睇完咧、 我系哟咁样咯，一句半句嗰啲咯。 但系其实佢最得意咧， 我识讲嗰啲日文咁 咯。我觉得啦，佢最得意咧系佢哋啲環節，佢係好近我哋日常生活嘅，可能就係講緊其中一個，我記得其中一個咧就係講緊佢哋一齊去考試。咁你當有一個有兩隻啦，咁樣兩隻鼠鼠啦，咁樣阿 A 鼠鼠咧就陪 B 鼠鼠去考試嘅。點不知 A 鼠鼠考中咗 ，B 鼠鼠考唔到。哇，好尷尬啦，係咪？ 港姐嗰啲劇情。 咁於是咧，佢就好唔開心啦，咁啊喊啦咁樣。咁點知咧，原來嗰個考唔中嗰個人咧，竟然送翻塊餅俾佢，同佢講恭喜你得咗啊咁樣，即係嗰種有情可貴啊！因為咧，成套卡通片其实都系呢啲剧 剧情，但系咧好得意啊！原来佢哋 佢系几分钟一集咁样噶， 系啊，但系 你中意咗，突然间头先派你去认识完之后，你中意咗。 哇！佢哋好得意啊，原来 哦，咁几好啊！ 佢个画法好得意，好而家如果有少女心嘅话咧，望完佢咧，即系好多人都系话睇完之后觉得疗愈咗佢一日嘅痛苦。 呢 个 咧好好嘅赞赏，所以我身边咧啲兄弟啲太太全部都有少女心嘅，全部都成个少女咁样嘅，要将个包包咧几万蚊都要挂几只公仔喺度啊！呢个真系流行文化吓。